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中国宣布南海部分的海域包括黄岩岛星期三中午开始进入2.5个月的休渔期。菲律宾总统阿圭洛三世表示欢迎，说会要求菲律宾的渔民不要到相关的海域捕鱼。当局说违规者将被没收渔获甚至是渔船。外交部就说今次的休渔令是为了保护海洋生态和体现行政权的表现。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国坚持以外交协商解决黄岩岛问题的决心未有改变，促请菲律宾切实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而不是采取令事态扩大和复杂化的举措。菲律宾总统阿圭洛三世对中国的决定表示欢迎，他说官员向他报告指黄岩岛海域的海洋生态已经受损，暂停捕鱼是可取的做法。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结束，并发表联合宣言，同意提升全方位合作伙伴的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深化经贸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国家主席胡锦涛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南韩总统李明博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三方同意在北韩的问题上加强合作。不过日本传媒报道中方拒绝日本的要求安排胡锦涛和野田佳彦举行双边的会谈。外界相信中方是不满野田在钓鱼台问题上言论过于强硬，和不满日本批准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叶比亚入境。日本的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当局一直是游说中方同意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举行期间安排首相野田佳彦和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双边会谈，但未获接纳。不过胡锦涛就单独和南韩总统李明博会晤，中方对日本和南韩摆出了不同的态度。美股全线低收，三个主要指数都跌大约1%。希腊筹组联合政府未有进展，甚至可能退出欧元区，加上忧虑到中国经济会进一步放缓，不利市场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695点，跌12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02点，跌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38点，跌15点。欧洲股市收市亦都系全线下跌，英国、德国同埋法国股市平均跌幅都超过2%。德国总理默克尔话：，虽然执政党在主要的地方选举落败，但会继续以紧缩的政策应对欧元区的债务危机。执政基督教民主联盟星期日在地方选举受到重挫，但默克尔对明年的全国选举仍然是有信心。他在柏林的记者会说，执政党在地方选举受挫，但不影响到在欧洲的工作。他认为稳固的预算政策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冲突。在地方选举中胜出的中间偏左社会民主党支持增长的措施，反对紧缩。默克尔说会加强双方的沟通，寻求共同的期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的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有骤雨。而家录得的温度28度，相对湿度90%。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咦？做乜港铁站咁多人嘅？喂喂喂，靓仔，做紧咩啊？ 喂，唔好阻住我打大佬啊！免费 WiFi 2个月，唔系唔打啊嘛？ 咁笋？ 系啊，你用紧咩台都得，超简单就可以免费用到 WiFi， 2个锅板啊！ 劲、 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信愿亦愿，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有啲人听就听得多嘅，就系话一朝无常到方知梦里人啊，万般大不走，唯有业随身啊。那个业咧，好多时候啲朋友咧系唔知道边个业啊。 哦，嗱、那个业咧就系、是、我哋诶嗰写字咧就系、是、功课作业嗰个业啦。但业咧就其实我哋所谓业力咧系一种意识啦。但其实业咧系有白业同埋黑业咯，即系唔一定唔好嘅。即系白嘅就系属于好啦，即系属于一种功德光啦。业力即系做业障啊，嗰啲就梗系唔好啦。 颜联舞，莲花笑都常思，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5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敢做5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香港是我家，我梗系关心佢啦。我已经登记咗做选民啦。 我都是啊，堂妹，我1918岁就登记咗啦。 今年9月会举行立法会选举，为香港，记住在5月16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仲要记住在申请表格上要填写你真实正确的住址啊。要了解详情，请浏览选民登记网站或者打2891-1001问下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哋系凄凉嘅大佬，我哋俾人扫地出门真系无处容身。 始终有一日走工，我咪走咯。咁我祝佢哋好运。 压力咧好难承受，俾你批评嗰啲人唔系几高兴噶。 改革节目是不是非要不用我做不可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大班。 哇，好耐未讲过早晨。 呢声早晨都系一个经典嘅重现吓，就是、每朝我哋见到面都讲早晨，喺大气电波听到几把熟悉嘅声音去讲声早晨，跟住早晨之后咧，有连串嘅一啲好即系热门嘅话题，同埋一啲精辟见解，并且能够反映民意，呢方面咧系好重要嘅吓。 民意系要咧系透过一啲嘅讨论嘅平台嘅，但系有时精唔精辟咧，就睇下个听众咧，睇下佢攞到几多料，同埋佢系认唔认同咧。譬如大班嗰啲系啊，嗰啲系 嗰啲歪理， 有时都歪理嘅真系， 有歪理先系引发更多嘅所谓嘅合理嘅政治，即系有歪有正。如果单系全部好正义，单一把声音咧，结果咧就唔会有呢啲新嘅创意啦。所以今次即系我哋 DBC 台咧，呢个好嘅安排就将新闻天地。同呢个系风波里茶杯两者之间咧，有个交棒区嘅， 系 交棒区 有冇缝噶呢个咁嘅交接？ 无缝交接，畅顺交接，即系既系从一个即系理性客观嘅报道开始，进入一个咧可以好主观、好歪理嘅评论啦。咁又基于个事实嚟讲咧，任何嘅咧都系事不离实咁去讨论，呢个系相当系好嘅安排啊！ 老总讲得啱嘅，即系我谂我哋咁多年做节目咧，都系事不离实。我谂呢样嘢最重要，呢、这个就系我哋嘅宗旨。即系我哋做评论咧，最紧要根据事实就作出评论。但我咧就大家唔好期望我系客观嘅一个称职嘅评论员咧，一定要有立场，一定唔可以客观。嗱，呢个就我作为对评论员嘅要求嘅，一定要主观。但系有一样嘢咧，就一定要系事实。我哋根据事实而作出主观。甚至乎是 偏颇嘅言论，即系咁先成为一个称职嘅评论员嚟嘅。我亦都希望我哋今后咧喺呢个风波里茶杯啊，即系还声于民咧，都系本住呢个宗旨。 评论系主观嘅，但系可以系基于一啲嘅系客观嘅事实，同埋基于一啲嘅系推理，然后去有一个嘅观点吓。 所以先能够掌握到事实嗰种嘅精要，再根据事实精要，你根据你嘅经验嘅判断，作出呢个分析，的确系相当好啦。譬如今日有几单新闻值得系即系考验下，即系两位嘅吓，即系嗱，呢个都系基于嗰个事实，佢冇错嘅。但喺事实之下咧，你嗰个准则嘅判断，即系是否有啲偏差，都值得商榷。第一个就讲到司局长嘅加薪，嗱，你根据嗰、那个 十年都冇加咯， 根据通货膨胀，你根据生活指数，8.1%绝对合理， 合理 啊，都合理啊。但系咧，的系生活指数，政治指数如何咧？啲设嘅。第二个就系咧，关于嗰、那个老人生果金离境限制，嗱，法庭嘅判断当然系基于法理啦。喺法理之外，人情上是否配合咧？整个对掌握到整个社会实情，阿林官是否完全掌握啦？呢方面亦都值得商榷噶。 嗱，我就从来唔考虑呢个政治指数嘅。嗱，我觉得一个从政嘅人咧，系需要有啲勇气嘅，即系唔系好似而家梁振英咁咧，啊民粹主义抬头，样样睇民意。我觉得一个从政嘅人咧，系有啲勇气，就唔需要考虑个政治因素。啊，即系如果样样嘢都考虑市民点样睇咧，即系好似而家啲民主派议员咁啦，所谓嗰啲泛民主派议员咧，啊就住拉布呢样嘢，我咧一阵要讲啦。咁、那个问题就话佢哋系睇选票、睇政治指数，佢都唔记得咗点解会有拉布。嗱、啊，拉布咧好多人唔知嘅，而家就净系知道黄毓民大舊长毛喺度玩嘢，咁啊而家加多个郑家富落去拆烂夫啊。但系点解会拉布咧？就是、为咗条替补机制嘛。嗱、你问所有泛民主派嘅议员，叫得自己做民主派的人，有边个会支持呢条替补机制先？嗱，呢条系恶法嚟嘅，对民主嚟讲。咁所以先至会有呢个拉布出现啊嘛。呢、這个我哋一阵慢慢讲啦。咁啊，加人工嗰度咧，嗱，我觉得一样嘢就话系唔系呢啲局长需要加咁多人工？ 嗯。 第二个表现衡工量值。佢值唔值呢个价钱？第三样嘢，从政人咧系有个牺牲嘅。啊，你唔好同出边呢嗱呢个加薪调查最唔好咧，就从出边商界嗰啲机构啊挂钩。嗱、呢个就错嘅。喂，从政第一，你有付出噶嘛？你做官啊嘛？ 大班 你系为人民服务噶嘛？ 委员会噶嘛？ 读咩立啦？呢个独立委员咧废嘅。嗱、我话俾你听一样嘢咧，呢就叫官官相卫。边个委任呢个独立委员会嘅先？咪、特首委任噶嘛，或者系局长委任噶嘛？嗱、个问题就系话你值唔值咁多钱？第一就冇一个局长值咁多钱嘅。嗱，有边个听众嗱，随时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你话俾我听，而家三司十二局，有边个局长值得加人工先？嗱，应该减嘅，如果衡工量值。第二样嘢。仲有翻旧账 retroactive 嘅加人工咧，就话以前减咗嗰啲咧，就追加翻。咁嗱，追加嘅原因咧，第一就系话佢系咪喺过去做局长嘅时候捉襟见肘，冇犯开先啊，要借钱度日，所以而家咧我哋加翻俾你，等你还债先。 佢哋话咧，曾经系同系大家啲公务员啊，同埋市民啊，因为经济唔好咧，佢自己减人工啊嘛。 多谢你 啊！ 咁啊，冇攞翻 次啦。 喂，我送礼俾你啊，林毓华。 你减人， 你我可唔可以攞翻先？ 减人工已经攞咗，即时嗰个所谓道德嘅光环效应。 唔系，可唔可以攞翻先？ 呢啲唔冇得追补噶嘛？即系同埋，即系大班讲嘢。你做官者，你其实除咗个经济回报之外，其实你好多嘢，你觉得系可以得到自己嘅满足。 仲有官威噶， 系啦。 你知唔知一个呢啲咁嘅局长走去立法会，起码有三个人跟。如果司长就五个。如果特首是七个最少啊，咁讲紧。 点解咁多人即系咁眷恋嘅官差？唔系睇嗰几 落车 人 啊，落车人开车门啊，局长前局长后系去到立法会就俾班立法会员执下一个礼拜咧，有几多局长去立法会先？你讲下过去一年有嗱，我同意去到立法会咧，对啲人嚟讲咧系好痛苦嘅。点解痛苦咧？ 好难堪啊！ 个原因就因为威惯 系。 唔系难堪嘅，如果我同你去冇所谓嘅，有乜所谓？咁闹下话一年攞几百万俾人闹下，一年闹几次有乜所谓啫？啊，再唔啱俾电台啲人闹下，再唔啱俾报纸闹下，喂！但系你嗰、那个，但系你唔知道佢平时嗰种官威啊！嗱、一个局长立法会，一个助理政治助理， 一个公务员，一个 A.O. 仅有噶啦、嗯，一个新闻秘书，喂，起码三件， 嗯， 仲未计个 C.K.， 嗯， 喂，跟出跟入，如果司长又多两件嘅，特首仲要多两个资科添，喂，大佬啊，呢啲官威点计先？啊，咁点解？嗱，仲有一个问题，我好唔同意喺而家不停喺度讲贫富悬殊嘅时候。当一个局长揾紧30万一个月，你加 10% 就加30万。 嗯， 我问你林毓华，而家做医生啊，入职做政府医生都系3-4万嘅啫，唔好讲话做警察添啊！啊，做警察10000蚊，做帮板都系20000蚊左右。 嗯、 喂，点解佢加嗰份人工？我都唔好太过即系偏激啊，话同啲扫街嘅比啊， 洗碗嗰啲 啊，洗碗嗰啲比啦。喂，点解你加嗰个月薪嗰、那个？喂，仲有出面啲记者啦，系，喂，啲局长加嗰30000蚊、40000蚊人工，喂，好多人系年薪嚟嘅， 嗯， 啊，我都话唔好去到咁 extreme 啊，唔好咁偏激啊，喂，系好多一般专业人士嘅起薪点嚟嘅， 同埋睇翻整个即系公务员嘅编制，当然司局长有啲系可能系即系唔系公务员咧，但整个编制嚟讲，香港嗰个差距系好大嘅。咁呢个睇翻即系世界上即系其他嘅政府，即系当然系不同职级嗰个薪酬唔同啦，但系嗰个嘅差异性冇嗱，呢个系已经造成咗呢个香港嗰个即系贫富悬殊，同埋咧嗰个向上嗰个爬嘅机会移动力系低咗，呢个系窒碍咗香港作为一个自由社会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即系个差距太大。 嗱，如果梁振英咧真系讲到咁巴闭嘅，即系啊，佢讲到自己咁爱民啊，咁清廉啊，啊咁重视民意咧，唔紧要，而家政府系要加。梁振英可以去个新班子上场嘅时候，啊，就话我哋唔加，仲要减添。嗱、嗯，我就支持佢啦。 阿董生以前咪就咧，自己带头我减吓。 啊，呢啲就系政治智慧， 啊、 政治策 略。唔系呢个嗱，第一个样嘢考验啊，梁振英咧，就系话今次加咗嘅人工，你梁振英，你愿唔愿意带头同你嗰一班底？ 嗯 啊！呢、這个 班子 啊， 一齐话我唔加，咁啊已经有70分噶啦。跟住话我仲要减添，跟住仲要整个量诶、衡工量值出嚟。啊，有个嗱，佢哋仲有约满酬金未计噶。一加亲呢啲嘢咧，水涨船高。 系 嗱，仲有呢一样嘢咧，就嗰啲政治助理啊。今次咧 被牺牲咗啦， 唔系嗱，今次又系有个政治目的啊。你睇到梁振英咧。而家佢嗰个候任特首办公室咧，就话嗱又俾人踢爆咗车大炮啦。梁振英车大炮其实一啲都唔出奇嘅，就话咧佢将嗰个位一开三，其实就冇呢个位嘅。佢话一开三，而家其实嗰100000蚊咧，就话俾啲局长嗱，我俾10皮嘢你，你要请助理嗱，好似我哋立法会议员咁，我做个立法会议员啦，佢俾10皮嘢你。你中意请10个助理就得。 系 嗱，一般民主派啲助理咧就10000蚊一个月。最多去到20000-30000，阿发叔个助理啊，5皮嘢一个月嘅大佬，喂，咁佢咪就等个局长睇餸食饭咯？嗱，个局长中意请一件嘅，可以俾10万。如果局长中意有10个人跟住佢尾嘅，咪、一人俾10000咯。 你可以精兵制，可以多兵制吓。 唔系啊，好多人想做助理嘅，政治助理噶，可能俾钱你都肯 做。上位嘅过程， 唔收人工啊，肯做噶。 所以呢、這个。即系政治权力核心永远系有吸引力噶嘛啊咁当然睇翻即系大班所讲到呢个梁班子啦咁究竟有几多新人会入到去啦我相信每个入去咧都唔会睇嗰个薪酬啊应该有更多佢嗰个嘅即系准则要求喺嗰度吓。 冇人系贪钱就做官嘅，除非嗰啲庸才嘅嗱，边啲咧？即系出边揾唔到嘢捞， 呢啲咁你入到去， 即系好似嗰啲上一次嗰班政治助理咁啊，喺大学嘅就揾4皮嘢，入到去揾10几皮。 嗯、 喂，呢啲人就恨做啫，你真系要做局长嗰啲，老实讲，一系就喺公务员架构嗰出嚟啊，牺牲咗一份长俸啊，不过好少呢啲人，通常咧就一鸡两尾。啊！先攞咗长俸，啊，跟住再入去做局长，跟住仲要攞埋啊！仲有话俾你啊，嗱，好多市民忽略咗嘅呢啲局长好多咧，如果公务员出身嗰啲咧，如果又过咗退休年龄咧，系出紧两份粮嘅大佬，喂，仲加人工。 嗱、啊，呢、這个就系以前港英时代落嚟，所以高薪养廉吓，咁、啊、就令到香港有廉洁社会。但另一方面反映翻而家即系现政府最后呢、這个即系呢几个月。频频出事， 整个政府的形象是比即系多位即系即系官员嗰啲道德操守各方面咧，即系严重破坏。我相信即系梁振英，譬如大班呢间，你可以讲下梁振英面对呢个即系被破损嘅利治香港公务员嘅廉洁精神啊，就掹埋李嘉欣等等嘅各方面嘅操守。 有样嘢我就好支持梁振英嘅。嗱，我就可以预言咧，梁振英同埋新班子一定廉洁。我担保冇人够胆去饮红酒啊，同啲有钱佬咧。走去大吃大喝，我话俾你点解？因为梁振英自己唔识叹嘅，大佬去美丽坚食饭嘅，大佬佢冇朋友嘅，佢同我一样咁衰嘅。OK， 所以佢一定唔会咧去应酬。嗱，咁你如果梁振英唔去应酬，有钱佬嘅话咧，就变咗佢下边嗰啲人咧就唔敢放肆嘅。嗱，呢个好事嚟嘅，呢个其中一样嘢咧，我对梁振英系有期望嘅，亦都觉得呢样嘢佢系 deliver 到嘅，系唯一一样嘢 deliver 到咧，就系、是、唔去。大贪大饮大食，嗱呢样嘢咧，我就对佢有啲期，有啲信心。 但系我哋期望我哋嘅特首有所作为，要领导我哋走出嗰啲困局噶嘛？ 咁啊困难啲啦，呢个特首将会令我哋走入困局。我话俾你，嗱，我可以话俾梁振英咧，呢个新嘅政府咧，将会大令香港咧走入困局嘅。你睇最近啊，你同啲朋友倾下偈，好多人准备买楼嘅咧，我真系问佢哋咧，嗱，大陆嗰啲财大气粗啊，使黑钱嘅你唔好讲啦吓。个个都话哇，听下梁振英上咗场先睇定啲先，我买楼啊！我对佢有期望嘅呢样嘢，但我就认为佢做唔到嘅。嗱，如果能够将呢个太古城，嗱太古城系一个地标嚟嘅，能够将太古城去翻7000蚊尺咧，我又支持佢嘅、哦。好多人都挺紧嘅、哦， 大班去到嗰日咧，有好多人攞砖头嚟揼你啊！ 系、哎，毕竟香港有楼有楼市啊，多过冇楼市啊！嗱，另一方面即系嗱，讲到困局啦，我觉得啦，拉布钱咧，亦都令到呢个政府新旧政府交界一个困局。我等希望即系啊，你两位咧都能够就住拉布钱粉至金，除咗分析之外，有乜嘢解决最好嘅方案出到嚟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哇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操控好，车架又硬正，唔单止有电动天窗、六个安全气袋，呢、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同埋恒温冷气。讲到佢个外形仲犀利啊，攞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而家 Suzuki 仲提供零利息供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0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 代代平安，由长者安居协会带动平安文化。 兰姐，部新手机好靓、哦， 母亲节礼物嚟噶，我叫咗佢两公婆唔好嘥钱噶啦， 俾我睇下。嗯，普通电话簿啫。 咁你就唔识货啦。依、啊、部平安手机遇到紧急情况，只要揿下佢机背嗰个平安仔，24小时呼唤及关怀服务中心嘅职员就会提供协助噶啦。咩、啊？就算啊，你去街唔知搭咩巴士，都可以问中心啲职员噶。咁你又收到啲咩礼物啦？ 又系燕窝咋？ 五月底前登记平安手机服务，送你如人生100蚊现金券，投500位多送100蚊添。即刻打23388312，或者到各大 123 门市出翻报啦。代代平安，由长者安居协会带动平安文化。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link 啊嘛，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住得开心自然 high 啦，有专业可靠嘅李家阁。帮你找回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作为一个是新闻点评，我觉得有两个话题今天很值得讨论，第一就是那个生果金的离境限制，看到昨天法官的判决是较重于那个行政和财政角度呢， 去研判呢个案件，呢个系涉到整个香港嘅老人福利嗰个整个嘅概念问题。当然呢个当然系个拉布战，拉布战发展至今咧已经系牵动系甚大啦，即系甚至话牵动到系九月嘅立法会选情，都希望两位能够啲方面咧俾到多啲意见，如何去收科另一步咧？唔使再拉落去，亦都唔会话真系讲到影响到香港或整个个运作会瘫痪，系咪咁严重咧？咁样？ 第一点咧，生果金嗰度咧，大家都知道我的立场噶啦，我的立场咧就系、是、坚持誓死去保卫香港嘅核心价值，其中一个核心价值咧就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我都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尊重司法独立嘅，但系我觉得今次阿林文瀚大法官咧，嗱一个值得人尊重嘅法官嚟噶，但系佢今次嘅判案咧，嗱我唔理佢啱咩或错。第一个判词嗰度，佢解释咗佢点解就住呢个山果金作出裁决，认为政府冇违反基本法，乜嗱，我唔同佢拗法律观点，可能系啱嘅，但系你睇到佢个判词咧，原来佢考虑到政府如何维持呢个山果金，一年使多两亿几，喂大佬啊，关你乜事啊？林大法官，我觉得系失言嘅。如果佢用呢一样嘢作为佢判案啊？嘅考虑咧，我认为呢个系错判嘅。嗱，佢个判词咧呢一点咧系一个漏洞嚟嘅。嗱，我就非常反感。喂，政府又冇嗰两亿，关你个法官咩事啊？你讲法律噶嘛？法律就系唔系呢个山果金离境嘅老人家，佢系咪 eligible？ 即系佢系唔系应该得嘅？你就住呢样嘢判决。你唔好理政府有冇钱，可能政府因为俾山果金破产咧，呢个留翻立法会，留翻。行政当局去处理，佢可以取消个生果金，可以去立法会立法取消生果金，因为财政嘅问题。 呢就是曾俊华同阿张建宗嗰个个责任啊嘛。咁另一方面，嗰个即系林官咧，我都有少少嘅补充。我觉得呢类案件咧，其实香港法官唔够。你觉得逢系呢类嘅案件，基本上都系交俾林官去判啦。呢个确实咧系有少少问题， 因为佢负责司法复核。 系啦， 得以前司法复核嗰个法官咧，就因为。可能有啲阴谋论啦，那个系洋人嚟嘅，佢就可能比较 liberal 一啲，其实佢都唔系 liberal 噶啦，我哋嗰次， 所以冇得留低咯， 我都去过，唔系啊，佢都唔系 liberal 噶啦，我哋以前填海，领会都去打过司法复核啦，佢都系比较保守嘅，但呢个就可能咧更加保守嘅啫。 但你太多案件集中一两个法官嚟判咧，就变咗嗰个嘅法律嘅观点咧，系确实有时候咧可能会侧重于另一边 嘅。嗱，要上诉嘅。嗱，而家呢个 SOGO 啦 ，SOGO 一定会上 诉。即系呢个就叫做社区协会啦，社区协会。 组织协会系啦。 社区组织协会何启华咧，而家就系梁振英阵营嘅红人。嗱，我对佢又有期望噶。 系。 嗱，呢个何启华咧，而家系成为梁振英嘅。贫穷政策其中一个主要嘅谋臣，嗱，唔该你同梁振英讲，如果唔系你走出嚟大锣大鼓，帮阿梁振英助选，帮梁振英拉票，你要攞翻啲嘢噶，冇免费午餐嘅，我就期望何启华咧，唔该你帮啲老人家攞翻嗰一千蚊，嗱，老实讲咧，因为呢个唔系福利嚟，我就系讲过，呢个咧就所谓敬老包装成为一个礼金嚟嘅，即系话你老咗喺香港咁多年，你如果去到65岁咧，你又穷嘅话咧，经过一个审查咧，你就可以早啲攞一千蚊，但系如果你去到70岁，李嘉诚、李兆基、郭老太，个个都攞得，OK， 我又攞得，个个攞得。嗱，咁嘅时候咧就唔系一种福利嚟嘅，呢一个系一个应得嘅嘢，应得嘅嘢咧，喂，加拿大、美国周围啊，所有呢啲国家嘅退休金，你嚟到香港住又好，翻大陆住又好，去欧洲、西班牙住又好，澳洲住好，你都可以攞退休金。咁点解？ 就住呢件事，头先你讲过就话嗰啲司长啊、局长啊，就应该咧睇下佢嘅表现点样啊。嗱，就住呢件事，我觉得咧。劳工同埋福利局局长张建宗佢应该减人工嘅，真系佢都唔记得咗究竟呢个生果金系嘅目的系咩嘢嘅？佢出嚟就住法庭个裁决讲嗰番说话真系黑人憎到极，真系 呢啲就狗口啊！张文俊张， 即佢都系用翻行政， 你明唔明啊？ 只系行政财政嘅角度去处理 问题 啊嘛。 嗱，因为点解咧？咁你个法官有咁嘅裁决啊嘛？ 咁你咪拿住法官裁决去讲咯。 咩符合佢嘅政策噶嘛？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中国宣布南海部分海域包括黄岩岛星期三中午开始进入两个半月的休渔期。菲律宾总统阿夫洛三世表示欢迎，说会要求菲律宾渔民不要到相关的海域捕鱼。当局说违规者将会被没收渔获甚至是渔船。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今次休渔令是为了保护海洋生态和体现行政权的表现。 中方在南海颁布休渔的决定是一贯以来的做法，是中方在中方管辖的海域行使行政管辖权，是保护当地的海洋生物资源。 洪磊又说，中国坚持以外交协商解决黄岩岛问题的决心未有改变，促请菲律宾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而不是采取令事态扩大和复杂化的举措。菲律宾总统阿夫洛三世对中国的决定表示欢迎，他说官员向他报告指黄岩岛海域的海洋生态已经受损，暂停捕鱼是可取的做法。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结束，并发表联合宣言，同意提升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深化经贸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国家主席胡锦涛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南韩总统李明博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三方同意在北韩问题上加强合作。不过日本传媒报道中方拒绝日本的要求，安排胡锦涛和野田佳彦举行双边会谈，外界相信中方是不满野田在钓鱼台问题上言论过于强硬，和不满日本批准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叶比亚入境。日本的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当局一直游说中方的同意，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举行期间安排首相野田佳彦和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双边会谈，但未获接纳。不过胡锦涛就单独和南韩总统李明博会晤，中方对日本和南韩摆出了不同的态度。美股全线低收，三个主要指数都跌大约1%。希腊筹组联合政府未有进展，甚至可能退出欧元区，加上忧虑中国经济可能进一步放缓，都不利市场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695点，跌12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02点，跌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38点，跌15点。欧洲股市收市都是全线下跌，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平均跌幅都超过2%。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和三个党在星期一的会议结束并没有突破。帕普利亚斯尽最后的努力筹组联合政府，星期二会和多个政党开会。之前拒绝参加会议的激进左翼联盟将会出席会议。星期一的三党会议只是有新民主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左翼党的领袖参加，激进左翼联盟的领袖齐普拉斯并没有出席，但他和民主左翼党的领袖考威利斯都会参加即将举行和有更多政党参加的会议。今次筹组新政府的会谈如果是没有结果，希腊下个月就要再次举行大选。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政党星期日在州议会选举失利，默克尔说选举的结果令人伤感，但就说不会影响他应对欧债危机的工作。默克尔亦都就希腊问题表态，指希腊最好可以继续留在欧元区，欧洲各国应该设法让希腊的经济恢复增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有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有骤雨。而家录得的温度28度，相对湿度90%。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五月十五号星期二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八点零四分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吓。好啦，望翻港岛区先，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龙尾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就去到顺和广场嘅，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吓。两边就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就无需要间封字噶吓。西区方面咧，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睇睇龙尾先吓，嗱要等等啦吓，现时去到上环消防局噶，系啦，繁忙时间等等就冇问题。哎呀，大班都等咗八年啦，系嘛？今日起啊，正式还声于民啦。嗱，系啊，系啊，嗱，阿通啊，旧年咧年尾啊，已经收到好多运输业啊、的士业界嘅同事嘅电话啦吓。喂，大班几时开咪啊？唔使惊啦，终于等到啦。嗱，不过听还听啊，要小心揸车至好啦吓。好啦，睇翻龙尾先，咁啊，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咧，现时去到爱民村嘅，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骏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嘅。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车龙亦都出现噶啦，现时排翻去呢个芜湖街。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去电话机楼嘅，走去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咧，龙尾就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现时去到小沥源噶。仲有啊，大埔公路向大围方向排翻去沙田马场啊吓。啊，大妹啊，听人讲咧，啊得闲欣赏下啲风景画咧，哇，好似自己去咗旅行咁噶，成个人都松晒啊。 梗系啦，通你知我系翻工仔，好大压力噶嘛，所以咧我周不时都会去睇画展，放松下自己嘅。嗱，好似今日同埋听日中午12点至夜晚10点咧，中环艺术会一个程丽红风景绘画作品展，佢咧仲一次过展出12幅嘅风景作品，哇，真系令人心都放松晒啊！如果大家想去松一松，记得唔好错过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老公，点解你识整溏心蛋俾我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 住得开心，自然 high 啦。有专业可靠嘅利家阁，帮你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DBC 同 Yahoo 团购又有优惠啦！想每日听大班开咪，又怕上唔到网 ？DBC 推出最新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机身轻巧，想喺边度听就喺边度听，送埋一对 Panasonic 耳筒，全套原价488蚊，而家只系288咋，优惠期做到5月17号，快啲上 Yahoo 团购抢货啦！ 我睇到个招聘广告，人工高，要求低，但要先俾一笔训练费。 小心系求职陷阱啊！骗徒呃求职者嘅手法层出不穷，例如做推销员要先俾钱买货，又要招揽新人赚佣金，做模特儿就要先俾试镜费同埋买美容疗程，仲可能系色情陷阱。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啦。 我哋系凄凉嘅大佬，我哋俾人扫地出门真系无处容身。 始终有一日走工，我咪走咯。咁我祝佢哋好运。 压力咧好难承受，俾你批评嗰啲人唔系几高兴噶。 改革节目系咪非要唔使我做不可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大班，我哋啲礼拜六都有节目嘅咩吓？星期一至星期六噶， 一个礼拜做六日嘅。 我以为星期一至星期五嘅，我哋惯咗系噶五。 但因为点解咧？因为咧，我哋离开咗个大气电波之后咧，政府咧就学精咗嘅。以前我哋做节目嗰阵时咧，我哋揾啲政府官员回应咧，佢就知道你八点钟咧就报新闻。佢大约咧，如果好嘅有良心嗰啲官咧，即系就七点九打俾你，咁啊谂住最多咧减埋广告，减埋嘢俾你闹十分钟啦，俾林一华呢条友。咁跟住咧，有啲冇良心嗰啲咪惊嗰啲啦，蛇龟嗰啲暗春咧，就搭十打嚟，咁谂住顶笼都俾阿林伯侄你五分钟嘅啫。咁我离开咗大气电波都八年啦，就系讲翻啊，即系2004年5月1日之后啦吓。而家学精咗啦，啊，即系任权政府咧。就是逢礼拜五出了， 嗯， 因为礼拜六冇 talk show 嘛，礼拜六嗰啲 talk show 咧就擦鞋， 有全部帮 擦鞋噶嘛，擦鞋噶嘛，嗰啲咩星期六问责 啊星期天乜乜啊，我都噏唔出啊，总之我净系知道系擦鞋节目嚟嘅。不过而家商台巴闭啦，我哋旧老板啊，嗱我哋唔好，我哋真系君子不出户言， 系， 但我就恭喜 饮水思源啦， 饮水思源，我哋恭喜商台啊，而家商台咧第一台咧朝头早嗰个咩节目啊，从晴朗的一天出发咧，而家 两个台都系呢个名噶， 变咗系梁振英嘅官台嚟噶啦。 系， 而家就多咗个官台噶啦，一个咧就叫做香港电台，就人民电台咧就公帑每年俾6亿， 系 去支付佢哋嘅费用。而家咧就商台好嘢啦，驾师制公， 嗯， 任何系公嘅驾师制梁，而家就而家商台咧就成为咧梁振英嘅官台。 嗱， 所以咧其实咧，如果大家想听梁振英咧。最好而家扭翻去 FM， 听翻呢个模拟广播就雷霆881， 唔系数码嘅台嘅声音咧系， 唔系咁人哋想听，喂跟红顶白啊嘛，咁而家人哋成为官台、宪报台，你想攞政府嘅坚料，即系未来嘅政府啊，啊呢个梁振英政府咧就未登天子位就先自杀人刀。咁好多嘢你想攞料呢，老实讲我都真係。 喂又话冇两个权力中心 嘅。我以为我啲同事唔该听住。梁振英台啊，睇下有啲乜嘢讲话返俾我听。以前我哋听人民电台嘛，听下周融嘛。而家你要听下黄永㗎。一定要听黄永㗎，因为呢。 唔使听杨振耀嘅。 杨振耀同你差唔多。 扮打锣啊。 喂杨振耀我唔知做乜嘅。黄永呢就同啊。罗范招分搣咗一丢噶啦，以后有乜嘢关于呢个新班子所有佢哋想发布嘅消息咧，就通过黄永呢个节目。 嗱， 所以我好推荐大家咧，我唔系倒米啊。如果你想听下梁振英啊，即系呢个所谓后任班子，或者想听下啲咩官方消息咧，其实大家嚟错地方嘅，嗰啲记者冚唪都，佢哋系应该翻翻广播度嘅。呢有咩听啫？一朝九点钟， 市民嘅声音嘛， 唔系一九点钟，佢哋真系听市民声音咩？ 唔系啊， 记者唔识听市民声音，使你林旭华做一阵，因为有个 贵宾嚟， 有个唔系贵宾， 又唔系贵宾， 我讲根红顶白噶，啊，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啊，有个叫败咩？啊，虽败犹荣啦，好听就。如果唔系咧， 佢话咧会以另一个身份咧系制服务市民。 就唐英年，因为今日咧九点钟咧就会出席啊。即系好多谢佢嚟 嘅 节目啦，啊咁 Henry 亦都好多嘢可以问佢，你中意问到乜都得噶吓。咁啊 Henry 九点钟嚟，嗱我谂我哋呢个节目咧好重要一样嘢咧，就系话据闻啊，我哋有位同事出席一个传媒嘅场合，就阿梁振英嘅见，咁咧就个个就同阿梁振英握手， 有冇交卡片啊？ 有，到到我哋嘅同事嘅时候咧，一攞张 DBC 的卡片出嚟，真系衰。梁振英秒一秒就握都唔握手啊！ 系， 仲有啊，郑家富 系 就巴闭啦，又话去同阿罗范招分老友啊打电话俾佢， 系 话要求佢嚟我哋个节目。 嗯， 佢话郑家富几时同你倾偈都得， 嗯， 去边个电台都得， 系， 但系嚟 DBC 就唔得，唔好俾我哋做大啊！ 喂，我哋几时靠啲官去做大我哋嘅节目嘅、嗯？我哋系靠我哋啲听众。 系 嗱，我哋最紧要就有听众，有群众嘅支持。如果听众支持我哋嘅咧，可以一阵打电话嚟1872111同我哋倾下偈。嗱、 嗯， 倾下偈咧就系讲下，喂，我哋冇做咗八年，今日开翻麦，对我哋有咩期望？或者喺短短过去一个钟头里边，俾啲分数我哋啊。 嗯，大班，我喺呢个筹备呢个电台嗰度咧，我系都有一直有向你问个问题、就是，就系咁究竟再同你喺大气电波度节目，同过去有咩唔同嘅咧？你呢度冇俾答案我噶，真系。 我成日都话等听众去评分咯， 系 我哋自己评分冇用嘅，老鼠跌落天秤。 咁、那个环节有个设计噶嘛？ 冇设计用冇噶。你又林白，我又整白啦。喂，两个老人家坐埋一齐，喂，一系就白头宫女话当年，一系就好多牢骚。 咁啊，旧评。 但系我哋最紧要咧，嗱，而家我都有电脑喺台面啦，个分别就系、是、与时并进。 与时并进，好。 最紧与时并进。我谂一样嘢好重要咧，就话、是、诶、我哋离开咗大气电波之后咧，真系发生咗好多事。 嗯。 虽然我入咗立法会，嗱，第一样嘢咧就是、领会事件。 系。 嗱，我哋 而家好啱啊！你吓，今日而家先人先至，即系忽啲人会而家先醒噶， 领会我哋一定要咧，系我哋呢个节目其中一个要平反嘅议题。 系 第二个就 M P F 吓 ，M P F 不知所谓嘅、 嗯、公积金啊， 公积金， 公积金真系 啊，行咗咁多年，你大家睇下自己户口， 我每个 多 一季收到张票，我就收到 赚咗啲咩人 嬲啊！我就嬲， 赚咗啲咩人咧？咪又喺啲基金， 佢都要行政费咯。 嗱，一定要怼冧佢嘅， 一个 percent 行政费，佢做唔做嘢都收 人。M P F 怼冧佢，唔使讲，唔系啊，收你一个 percent 好好啦，林旭华， 好好啊！ 你有冇权话买乜噶？ 你咪一年拣一次咯， 拣咩啊？ 吓， 拣咩？你可唔可以话 啫嘛？ 有乜净系话买汇丰？ 唔得，梗系唔得。 有乜净系话买呢个领汇得唔得？ 唔得， 买地铁得唔得？唔得噶嘛。咁点解我啲钱，你又收我钱，嗯、又唔俾我拣？喂，呢啲咁嘅 M P F 执咗佢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操控好，车架又硬正，唔单止有电动天窗、六个安全气袋，呢、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同埋恒温冷气。讲到佢嘅外形仲犀利啊，攞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而家 Suzuki 仲提供零利息供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91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 Hi, I'm Sue Pollard from Annie the Musical, and you're listening to DBC, Digit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nnie, 5月31号隆重公演，指定电台 DBC 香港数码广播全力支持。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五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 敢做五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我哋嘅电话系1872111，咁啊，而家咧已经有啲听众喺电话旁边听紧我哋，不过我哋讲埋少少嘢之后咧，我谂今日都讲唔到太多嘢噶啦，吓，我哋终都要听下啲听众啊，第一对我哋有啲咩期望，或者认为我哋表现如何、嗯、啊，同埋对今日啊，譬如唐英年嚟。你想我哋问佢啲咩咧？不过台年嚟咧，我都希望佢可以接听电话嘅啦。不过有一样嘢我一定要讲嘅，就是、关于个拉布。 系 我哋一定要作为市民咧，就因为拉布，因为流会，再加埋梁振英出嚟嘈冤巴闭， 就冇 系咯咩瘫痪香港， 而家大家咧就忽略咗究竟点解要拉布。嗱，好简单讲几句啊。第一，点解会发生拉布先？然后再讲拉布是什么东西。嗱，就是、因为政府而家喺立法会二读就应修订攞咗一条条例去，就叫做替补机制， 即系惩罚嗰啲咧系自己辞职。嘅立法会员 嗱，咁替补机制系咩咧？就因为五居公投，当年就变咗所谓五其实补选嚟嘅。我哋都成日就当咗系公投， 梗唔系。 而呢样嘢触动咗中央政府嘅神经， 系 因为中央政府就最讨厌公投，最唔接受公投噶啦。嗱， 即系唔重视民意。 咁所以咧就要谂啲桥出嚟，初初就叫替补机制。递补机制就搞到好多万人上街， 跟住又替 补，咁啊收翻啦。递补机制系咩咧？如果有议员辞职咧，就揾下一个顶上。嗱，可能咧啊，民主派有条鹌鹑辞职，就补个民建联嘅；或者民建联有个鹌鹑辞职，补个自由党嘅，咁啊唔掂噶嘛。咁啊，俾市民反对咗之后咧，啊就话修订啦，就咧就叫做 翻嗰个参加个选举名单嘅时候。 替补机制系咩咧？就话你辞职嘅议员喺六个月内你唔可以再参选。嗱，我哋嗰个选举条例咧就系话，如果有出缺咧，一定要六个月内咧补选嘅。咁即系剥夺咗、剥夺咗呢一班辞职议员咧去再参选嗰个资格。嗱，呢亦都啊俾选民咧冇一个选择。嗱，点解啲人又问啦？咁做得好好地，做咩要辞职嘅？咁梗系有原因去辞职噶嘛？嗱，如果有个议员无端端辞职嘅，又走去玩补选嘅，你估市民会唔会再选翻佢咧？通常喺外国，等于啲政府提早大选，佢系要求攞民意授权啊嘛。啊，譬如啊，即系有一啲恶法或者呢个政府去推行一啲嘢唔得到议会嘅支持啊，咁佢咪辞职咯？咁走去大选咯，或者补选咯，就等。啲选民话俾呢个议员听，我支唔支持呢个议案或者反对呢个议案？呢个系一种手法嚟噶嘛？好啦，今次替补机制，嗱，相信你走去问23个所谓泛民主派议员啊，你问佢有边一个，我绝对对有信心，个个都话唔支持呢个替补机制嘅。但系当你个个话唔支持嘅时候，但喺立法会建制派占咗大多数噶嘛？佢一定会通过咁嘅人多黑人少噶嘛？啊，呢个亦都系游戏规则嚟噶嘛？咁一举手唔系通过呢个替补机制咯？嗱，如果你通过咗个替补机制，喂，咁就剥夺咗我哋嘅嗰个选举权噶啦，同埋被选权噶啦。咁所以点解黄毓民呢班友啊就走去搞呢个民斗，搞呢个所谓拉布咧？我就阻你去通过呢条例噶嘛？啊，就咁简单啦。咁所以大家的立场咧，作为听众又好，市民又好，你首先认识清楚，有因有果嘅。你支唔支持替补机制先？如果你唔支持，当然你就可以闹嗰啲议员，玩拉布，但系都唔系闹呢班议员，你应该闹啲建制派嘅议员。喂，喺外国啊，玩拉布啊，从来好少啊，我哋都记忆所及发生流会嘅。因为執政党会坐定 死撑 噶 嘛， 而家就我哋嗰班大食懒啊嘛，所以梁振英要闹班友瘫痪政府咧，就应该闹嗰班建制派。 会唔会就真系闹紧？ 其实系噶， 系咯。 不过民主派就对号入座啫，冇鬼用呢班鹌鹑。嗱，我电话旁边有啲听众嘅，因为喺加拿大打嚟咧，咁所以冇办法唔接通佢先。阿张生，早晨， 早晨，张生，早晨， 张先生，早晨，你好。 喂， 大声啲，唔该。 喂，大班， 你好，你好， 好好，哇，好欢喜听到你同阿林耀华啊，我再开翻麦， 多谢你， 多谢你啊，听到，你喺边个房啊？ 非常之高兴， 你喺边个房啊，哥？ 我喺八达省。 哦 ，Albert，OK， 咁啊，可能听唔到我啲节目，不过喺温哥华多伦多咧，我就听到我节目啊， 听音乐，咁啊，听到 唔系，我讲话喺加拿大嘅节目啊。好啊，张生，你有咩想讲噶？你而家问佢加拿大几耐啊？ 哦，都成廿 几 年咯。 哦，廿几年都识我哋嘅，你真系叻。 以前好中意听你喺商台讲嗰啲。 哦，正嗰时喺加拿大听，你香港听噶。 是啊 是啊。哦，你在香港听，你在加拿大听那次。喂，你那时在加拿大听风波，还是在香港听的？ 我喺加拿大 听 啊！ 哦，咁你真系好关怀香港。咁你觉得我哋今次开翻麦有咩分别啊？有冇咩分别啊？冇乜分别，咪得啦，冇分别得啦。 都冇啊！依家好欢喜啊，得到你。不过依家梁振英嗰度，我想请教下你吓，佢有四个字就稳中求变嗰四个字啊。我想听下你点样可以解释佢呢四个字。 嗱，点解佢话稳中求变呢？因为佢个选举咧，其实香港人而家咧真系嗱，我系同意嘅，那个民意咧系好希望有个改变嘅。咁佢就初初咧就用呢个改变啊，作为 change 就系学好学唔学啊奥巴马啦，就去做佢选举嘅策略。咁但系当佢话到要变嘅时候咧，香港嗰啲商界咧就好惊嘅，就惊佢搞改革啊，惊佢起义啊。咁所以即刻咧就改咗佢嗰个选举嘅口号咧，就加个稳中两个字，即系话你唔使惊，我去变，但 系 变得嚟咧都系求稳嘅，咁即系冇变咯。嗱就系咁啦，啊， 喂大班啊， 系， 喂，我又咁样睇喎，佢呢四个字好取巧噶，佢呢啲有啲， 我梁振英系一个非常取巧嘅人嚟噶，如果你而家问阿妈系咪女人咧，佢会考虑下先讲噶，佢唔敢讲噶， 系啊，佢好蛊惑噶嗰条友。 唔系嗰个我哋特首嚟嘅，特首我哋唔好叫佢嗰条友啦，尊重下佢啦。 后任特首， 后任特首嚟，好巴闭噶。 佢稳中求变咧，就稳个重音假字后，即系稳嘅搞沉中联版，即系中嘅中联版。 好啦，老友记啊，我哋要听下一个电话，多谢你 香港啊，阴公， 多谢你嘅你啊，多谢你， 多 谢你先啦。好，下一位听众咧，谢小姐嘅， 早晨，谢小姐， 早 晨， 大家， 系我陈景航，你好， 开心我即系听你识讲，你真好啊，你又揾马林毓华， 我 系你咧忠实嘅听众，又听台听咗好多年啦。 谢小姐，我等咗大班今日呢个节目好耐噶啦，真系。 参选嗰时咧，出嚟同埋啲朋友帮你助选咧， 多谢你。 咁我仲写个信俾林毓华，你真系够义气啊！我相信你记得嘅。咁咧，我哋送一本协作俾你嘅，同你太太同埋你都影咗相啦， 记得啦，多谢啊！ 你真系好，我好开心啊！琴日咧，我有朋友打电话俾我，我而家系搵咗收音机买啦，听日大单开咪啊！咁我仲话你几多可问埋，可唔可以买咗嗰啲可以带出家咧？嗰啲镬文咧，因为我 而家减价，而家280蚊。本来原价500蚊 嘅，系咪净系团购先买到嘅？ 唔系嘅， 而家咧系喺报纸度咧，如果你剪咗个印花咧，可以个印花可以当100蚊咁用嘅吓。 唔系啊，我想买啲好似 web 品咁样有。 280蚊有， 有 280蚊 系。 都有一卖， 有一卖 嘅， 唔使嘅，280蚊啊。 哦哦哦， 本 来 卖500蚊嘅，嗰阵时喺公子会卖500蚊嘅。 哎呀，我希望多啲人听翻啊！ 多谢你啊， 啊 你继续， 我哋有信心啊！ 你继续监察我哋得噶啦，如果我哋唔掂，你打电话嚟话俾我哋听 得啦。我估你都会保持翻以前诶商台嗰啲咁嘅作风啊，林毓华。 商台就变咗啦，商台而家变咗官台啊！ 我对你哋有信心啊！ 多谢 。保持翻以前嗰种作风。 多谢你鼓励啊！多谢你，拜拜， 多谢你。 系，仲有 听众吴小姐， 我就想讲下咧，我同意你个讲法，即系话拉布嗰度咧，个泛民嗰啲咧，唔应该因为咧，譬如对 嗰班人咧见义忙咩见利忘义啊，因为惊死选唔到啊，因为以为啲市民反感啊嘛， 唔应该啊，佢应该加入佢哋拉布战嗰度。 我哋会揾嗰几个鹌鹑嚟倾下噶啦，多谢你电话，下一位听众争取时间，吴小姐，早晨。 系早晨，得翻两分钟咋做新闻咯？ 系啊，我哋学咗啲高官啊。 几个钟等你开咪？嗰阵时十几年前你啱啱做商台嗰阵咧，做 哇 讲紧讲紧 零五年啊，哦情人知己啊，讲紧零诶唔系讲紧九四年啊， 系 九四。 你啱啱 split 开同阿黄一文嗰阵时，你夜晚听。我打个电话揾你噶啦，嗰阵时已经系，而家又等你开台。龙门 阵之后啊嘛， 吓， 唔系，其实第一次喺而家个官台，即系商台开麦嗰时咧，那些年日子咧， 做礼拜六噶嘛，你 我哋系做礼拜六噶，就叫做 喺 呢个咩啊，88年啊，唔系朝头早啊，逢礼拜9点到10点。 嗰时系叶洁卿嘅年代， 系啦，喂，好耐噶啦，做咗电台都几耐噶啦。 同埋咧，我赞你啊，我买咗三部收音机，一部由你签名嘅。 多谢 啦。咧，你晏昼咧揾阿黄伟文做嗰个咧，哇，真一流啊！梗系哇，你揾咗好多，即系前无咩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两个坏车报告新界区噶，元朗青山公路向翻屯门方向近呢个元朗警署咧，有部坏车就跪埋一边噶，现时龙尾排翻去呢个凤翔路啊。另外龙翔道向翻荃湾方向近呢个大埔道，亦有一部坏车系又唔生性跪埋一边噶，车龙去到边咧都几远噶，排翻去泽安村，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啦，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察叔叔嘅指示啦吓，好啦，睇翻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加埋快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呢个新鸿基中心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已经排翻去海景大厦啦吓。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而西区方面咧，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埋西隧向中环方向咧，睇睇龙尾拉到去边度先，见到啦，拉到去出口位车。多啦，冇错啦！今日虽然星期二咋，但系建制派嗰啲什么反拉布时间表咧，哇，都好似编好晒啦，话哎呀，咁早编好都冇用啦，编到人齐点话咧？到时呢个又话私人会议，嗰、那个又话去观礼，系啦，冇错啦！今年大家投票嘅时候清楚啦，唔需要睇人哋嘅政纲背景嘅，睇一啲人嘅嘴念就知一二噶啦吓。好，九龙方便啦，咁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呢个碧街噶，咁睇埋呢个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就去到芜湖街噶。咁至于个东隧过香港，龙尾就汇景花园。至于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继续排翻去打电话嗰边电话机楼噶吓。走去新界睇翻，私隧出九龙，现时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石门回旋处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呢分钟啊，去到呢个沙田马场噶吓。哎呀，大妹啊，你啊中唔中意欣赏下呢个剪纸艺术嘅咧吓？ 梗系中意啦，通嗱你谂下啦，就咁用一张纸剪出唔同嘅花纹啊，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如果大家想睇多啲咧，仲可以由今日起至六月三号上昼11:00至夜晚7:00咧，喺中环云咸街31号 C 至 D 座嘅二楼咧，睇一个花样年华展纸展览添啊！除咗咧一般我哋见到嘅图案之外咧，仲有大船啊、展览啊、人形公仔啊，即系少啲公仔都展唔到噶。大家记得咧多多支持呢门手艺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喂，最近有一部4轮驱动嘅7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1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3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2区变4区，4区变翻2区，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 而家购买3菱嘅 Delica D5，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30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手足口病可以透过患者嘅口水、鼻涕同排泄物传染俾小朋友。记住勤洗手，唔好共用毛巾。万一染病，千祈唔好翻学或者去泳池，仲要保持空气流通，清洁卫生。详情可致电卫生署热线2833-0111，或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我哋系凄凉嘅大佬，我哋俾人扫地出门一无处容身， 始终有一日走空，我咪走咯。咁我祝佢哋好运。 压力咧好难承受，俾你批评嗰啲人唔系几高兴噶。 改革节目系咪非要唔使我做不可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风波再现，还声原来大班啊！你咁你阿伯咁喺度见你两个手指得唔得嘅？你喺度用电脑啊？ 与时并进啊，老板，你都有过嗰啲叫咩啊？ 诶、哎，我哋啲系 叫咩啊？ 嗰啲叫做乜嘢啊？叫做系 你自己揸 电脑啦， 平板电脑叫咩名都唔知嘅、啊，你系咪？ 唔系我唔想读佢个名咁解， 冇所谓嘅，读乜都得噶。 咁呢个系韩国版嘅，呢、這个旧版呢个重啲嘅呢个，有个新嘅系比较大少少同埋轻啲嘅。 唔该，你买个苹果啦。 啊苹果 即系唔打得咧，睇得 唔系我就系唔中意佢啊！知唔知啊？佢欺凌我哋中国人啊！真系卖得咁贵，但你知唔知佢外判个工加工钱几钱啊？真系 系啦， 啊又唔系， 唉，我哋啲资本家欺凌紧啲工人啫、哦，你又喺度搞错，大佬我哋有做苹果，我哋有全台湾最有钱噶， 最有钱 啊哥，不睇下边个袋落袋啊嘛，嗱讲翻拉布啦， 佢都系俾人压迫紧噶啦，真系 讲翻拉布啦，压迫得好几百亿身家，同啲女明星。啊！最靓嗰个都跟埋去咁，大佬我都想俾人压迫下，谂白你真系白痴嘅，你真系唔闹你都唔得嘅。我成日想俾人压迫噶，我成日想俾人压迫噶，俾、啊、我要钱啫，其他嗰啲可以留翻俾你啦。林志玲都留翻俾你啊，佢都唔要。嗱拉布，究竟系咪瘫痪咗政府咧？绝对 唔系， 唔系、啊、因为个问题，第一流会咧就系、是、呢班建制派议员搞成嘅。一年攞几百万，又有得威，又唔肯去开会。喂，系你班建制派，喂失职噶。如果要闹咧，梁振英，我同意闹一班议员噶、 嗯， 就指名道姓闹嗰班建制派，你失职。OK， 就唔好闹啲民主派。喂，仲有梁振英话立法会议员玩政治，佢咪白痴噶，系咪？佢咪小学鸡嚟噶？立法会唔玩政治玩咩啊？玩乜嘢先？打手咩？打手机啊？打手枪嗰啲叫系嘛、 啊？ 我唔知啊。总之一样嘢咧，你唔玩政治玩咩先？ 系 啊，仲有一样嘢，你政府系可以收翻条条例嘅。 系咯，而家个嗱，即系好简单啊嘛吓。我哋 但系我话俾政府点解唔收翻？ 解铃还需系铃人。 点解唔收翻？因为作为政府咧， 冇 face 就系啦。即系佢认为如果佢收翻咧，咁你以后玩拉布系乜？佢咪唔使做？ 系 嗱，佢有佢个苦衷。但系梁振英可以搞得掂中央政府，嗱呢样嘢曾荫权搞唔掂、 嗯， 唐英年做都搞唔掂。你搞掂政府可以唔用啊林瑞麟、林 D 九、林公公啊做呢个 CS 嘅政务司司长，有乜嘢呢个梁振英搞唔掂啊？只要梁振英同曾荫权讲一声，唔该你啦，唔好搞啦，呢、這个替补机制我自己搞啦，我担保呢个政府收翻佢。曾荫权有啲报纸就话佢整蛊佢，咁你咪走去同中联办讲咯。如果还咗喺西环治讲噶啦，呢、這个政府仲有今日咧就仲有四十六日， 系 仲有46日啊，啊 系真噶， 系啊嗱， 倒数嘅你 倒数啊，四日我标冇，我话俾你再46日。喂，因为政府仲有46日， 系 呢、這个曾荫权嘅鹌鹑政府仲有46日。你只要梁振英，喝一声，曾荫权唔听你讲，即系中联版，中联版唔听你讲，去港澳版， 嗯， 啊，喂，一定会将呢条条例收翻嘅，就系、是、咁简单。所以市民唔好上当。仲、有一样嘢，梁振英口中所谓瘫痪嘅政府咧，唔系瘫痪嘅政府啊，佢只不过话，如果你唔俾我搞掂咧。及时搞掂7月1日就职嗰时咧，五司 要齐齐整整啊嘛，佢话吓 五司14局 系 啊，全部就位咧，我就咧搞唔掂啲房屋噶啦。如果你一个政府咁样， 嗱呢个又系一个谎言嚟。 第二佢房屋局长啊，大吉利是俾个巴士车死咁点啊？ 系系 啊，咁就唔使做噶啦。喂，大佬，我未听过啲咁嘅嘢噶，唔该唔好欺骗啲市民啦。 嗰啲借口好低壮， 唔紧要，佢闹人啊啱嘅，但系就闹建制派对焦。你班友点解唔去开会？搞到留咗两次会，仲有留会嚟陆续嚟紧噶。咁啊，泛民主派又要闹噶，见利忘义啊。为咗选票，喂，你究竟泛民主派立场咩咧？嗱，第一，我觉得留会咧，泛民主派有责任。嗱，真系啊，唔系净系建制派有责任，因为如果泛民主派个人喺入边。参与讨论嘅话咧，就唔会留会噶啦。 系 啊，所以我觉得留会最大嘅责任咧，都系泛民主派啊。 但系佢有一个说法就话，我明系就想你支持阿郁乜，你搞到你搞你鸡毛鸭血 啊嘛。啱嘅，留会系嘛。 咁我唔应该埋位 咯。你点解唔入去讲嘢、啊？你又唔需要坐定喺度噶。 啊， 我觉得留会咧， 继续吹吹转。 唔系，你咪入去讲嘢咯。 啊 啊，参加拉布咯， 系 啊，点解唔得啫？嗱，所以我觉得呢班民主派咧就叫做见利忘义。 咁而家得一个啊，郑小班系帮拖嘅得一个。 咪郑小班点解啦？佢都讲到明嘅，不为选票，不为抽水，佢唔选啊嘛。 系 嗱，可能郑小班如果要选咧，佢都可能同呢班鹌鹑一样，都系一样冇义气嘅。嗱，我哋个老友记咪贵宾同我老友记台年咧就啊嚟咗直播室，不如请你入嚟啦。话你嚟咗入嚟啦，唔好坐喺出边啦。唔该让位啊，林德华。 我哋系凄凉嘅大佬，我哋俾人扫地出门真系无处容身。 始终有一日走工，我咪走咯。咁我祝佢哋好运。 压力咧好难承受，俾你批评嗰啲人唔系几高兴噶。 改革节目系咪非要唔使我做不可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特别嘉宾：唐英年。 早晨，早晨，在直播室咧就嚟咗一个老友记。点解话系老友记呢？唔系我同佢好老友，我惊我唔认。佢一话大家我同你唔好熟噶。嗱，佢点解话系老友记呢？佢系风波嘅老友记。 系。 曾几何时，如果林毓华记忆力仲有嘅话咧，当年 即刻搜下先。 当年啊，乜你咁样讲你个老友记林毓华嘅大班，咁啊唔啱啦。 当然，唐英年你好似嗰阵时系仲系议员嚟嘅。 当年我系 局长嚟，应该系 边一年先？边年先？ 我哋去望国嘅，曾几何时？ 哦，嗰 时 我 系 立法局议员， 立法局议员 系、 自 由党嘅。 是因为那时我们很关心有一个共同的关心啊大班你讲 的。那时在望角道呢就有一班朝朝早有一班大汉就企在一个茶楼门口就在那里挺开工 是 那班就建造业工人。嗯日日呢现在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没有了没有了情景了在望角道呢整班大汉彪形大汉就企在那里踎在那里坐在那里就挺开工的。当年建造业呢那个失业率是很高的。咁嗰阵时咧，我就揾咗唐英年咧，巴闭啊！我哋走落去 喺茶楼度直播啊 茶楼度直播，所以我 记得嚟噶嘛。 老友记，你而家识记得？Henry 帮唔落噶嘛？所以 Henry 咧就肯定咧系风波嘅老友记。咁亦都我都同佢都识咗咁多年啦，即系由佢做议员，去到做局长，唔系做行会，跟住做局长，由局长再去做司长。跟住就选埋特首 参选特首。 大班我又考下你嘅记忆嚟啊！我哋第一次做嘅节目咧，系边个节目咧？ 龙门阵 啊！系啊， 所以我同唐英年咧就高 back 啊， 系 those old days 啊，即系好耐以前噶啦。咁 那些年啊， 那些年唔系唐英年 话当年啊，系 你仲系焦点所在啊！啊！今日我都系揾你嚟抽水嘅，我哋我哋好老实嘅，请 坦白你真系， 请唔到梁振英，不过我唔会请佢嘅，我就公开讲咗啦。如果一个后任特首讲到话自己会担凳仔落区攞本拍子冇听民意咧，我哋再讲多次啦。我哋 DBC 呢个平台咧，唔系净系我呢个节目，任何节目门上开， 系 梁振英嘅班子，包括佢嗰个最恶死嘅罗范超芬。随时打个电话嚟， 过渡嘅啫， 你唔知噶、啊，到时可能咧重作逢虎噶， 唔系啊嘛， 嗱佢初初话唔做噶， 系咯， 有做，唔好信啲政客啦， 系 ，OK， 如果佢哋要征用我哋啲大气电波时间，唔使净系去商台，任何时间打个电话嚟，即刻俾佢入嚟，啊可以点唱添，我唔要大班，我净系要林伯都得，同呢年好多人好关心你嘅，嗱咁你就即系其实都好可惜嘅。即系你话一年前呢如果大家问香港人，或者甚至乎问阿唐英年，或者问你身边嘅朋友，下一任特首 系咯，系佢噶啦， 系边个啊？一定系话唐英年噶、我谂今次即系真系咁多年，即系一直大家对你有期望，我谂你自己有度有个期望嘅。 系 啊，你系准备做特首噶嘛？准备接啊，即系咁权班子噶嘛？咁今次做唔到，单刀直入啦，有咩感受？ 我在91年入立法局的时候呢，或者甚至乎91年之前参与公职，大班我都是以一个服务市民的心态的。 我自己我知道我的出身的环境条件比很多人好啊，我几代落嚟咧都系做工业，咁你可以话做工业咧系一个揼石仔嘅生意，要慢慢一件一件或者一件一件咁样做。 我唔怕得罪你，我识做地产，你今日仲有钱添啦。 系嗰时 唔系做纺织几好啊？ 佢哋肯做地产啊，而家可能佢系叫唐家成。 唔系我爸爸一向 做塑胶厂做地产，佢哋啲大喂。李嘉诚做塑胶厂嗰时系山寨嚟嘅，佢哋已经系大厂噶啦。 嗯，阿伯大班，我想讲翻少少历史咧。好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我爸爸咧今年就90岁，佢将会啊同一班亲戚朋友咧庆祝佢90岁生日。咁我一路都好敬爱我爸爸，因为咧佢系做工业出身，佢一向都同我讲咧，佢话仔啊仔，我唔想咧。啊，去投资地产，因为我唔想留一扎物业咧，俾你去收租。 嗯， 因为收租咧，你变咗咧，你就冇咁好似冇咁勤力啊，个啊做嘢嘅哲学咧，系冇咁勤奋嘅。 即系好似田大少咁啦。 唔系，咁所以咧，佢就话咧，我唔想留一扎物业俾你收租，但系咧我觉得留一档工业嘅生意，因为你知道工业咧系要做嘅。咁佢一路都有谂法。咁我知道咧，今次咧参选特首，我都系一个服务市民心态，因为佢一路都好教导我哋咧，系要取于私嘅话咧，你就一定要有对社会有个回馈。 嗯， 咁所以我一路都好用心咁样去用服务市民嘅心态嚟参与公职入政府，做入到政府9年多，我亦都尽心尽力咁样做好我份内嘅工作。今次参选特首咧，我可以话咧。是我有得着，但是当然亦是失望。我有得着就是啲咩呢？今次喺参选特首嘅过程当中，可以话充满挑战同埋艰巨。有好多都系关于我自己生活上嘅缺失啦，包括我嘅僭建，令到咧市民对我嘅眼光睇法咧系有好大嘅负面影响。但系咧我嘅得着咧就系、是。今次可以令到我对自己嘅要求系将会更加严谨，对于别人咧就将会更加包容同埋谦虚。 嗯， 咁呢样嘢之外咧，我亦都觉得今次我有一个得着咧，就我有一个好好嘅老婆啦，佢一路都好支持我，亦都好鼓励我。我啲仔女就算有喺外国读书嗰几个咧。佢不时都有电邮嚟鼓励我，因为佢哋一样喺网上可以睇到香港嘅新闻，佢好关心我，支持我，亦都鼓励我。今次我屋企人，包括我爸爸妈妈咧，包括我啲细佬妹咧，佢哋咧系咪都非常之支持我，亦都令到咧我整个家庭咧系更加团结，大家系互相支持嘅。咁呢个系我嘅得着。 你有冇见到一啲嘅系市民咧话俾你听喺个电视嘅直播辩论度咧，佢哋最欣赏嘅就讲真话。 我其实个人一向都讲真话嘅，所以有人话我咧，其实从政咧，其实有时可能唔系咁适合咧，因为咧佢话咧你个人咧系成日都有碗讲碗，有碟讲碟。 系 咁我觉得喺从政咁多年，我有咁多政界嘅朋友，系好多不同阶层、不同背景嘅朋友。我哋可以做到朋友咧，我觉得佢哋都系欣赏我一向咧讲嘢都系比较直率，咁呢个你可以话系我嘅系我嘅咩好咧？即系话系我嘅 virtues 啦，但系咧， 唔系啊 ，Henry 兰啊，即系我听你啲语气都有啲感触， 系 即系由阴点去到喺选举嘅时候，所谓俾人抹黑啦，即系啲人集中讨论呢啲感情缺失啦，屋企有寸剑啊，好多人质疑咧，就话喂，唐英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都修唔到身，点去又齐唔到家，咁啊点去治国啊？唔好讲平天下啦，亦都有啲听众，我见你出席一啲电台节目、都有人打电话嚟质你，喂。悭翻啦 ，Henry，、修身先啦。其实今次个选举， 你我睇到你有感触，你都好好有啲遗憾，有啲不甘啦。你觉得喺呢个选举里边，你而家完咗啦。如果要俾你一个总结，嗱，除咗你有得着之外咧，其实你觉得而家俾个机会你同啲市民讲，你真系经过咗呢次选举之后，你真心有咩感受？ 正话讲咗有得着啦，即系另外一方面咧，当然系失望。 有冇唔公道啊？ 但我觉得系失望嘅，因为点解咁讲咧？我喺参选咧，我认为我自己有能力、有经验、有团队，咁所以咧，我决定去参选，系以服务市民呢一个心去参选嘅。咁令我失望嘅咧，就当然系落选啦。但是呢令我失望呢是个过程当中呢，正如大班你刚才所讲，就都喺我啲生活上嘅缺失啊，僭建啊嗰方面嘅讨论呢是比较多。但是呢对于我一向倡议嗰啲政策，又就係因为我有九年嘅经验，亦都做过政府，所以我知道呢，好似譬如我话俾老人家个3000蚊啊，15年嘅免费教育啊，当时话一人一床位啊，又或者是将劳工假期可以提升到17日呢，我觉得呢一啲呢都系为社会大众利益嘅嘢。但系呢一啲好多政策上你个讨论呢，我觉得系欠缺嘅。因为好多市民佢选一个特首，虽然你话唔系一人一票，但系呢我亦都觉得好多市民呢佢都系想一个特首，我将来可以为我哋为社会做啲乜嘢嘢。咁所以呢我觉得今次失望的地方呢，就是在这方面呢讨论是不足的。 一人一床位那里呢，梁振英呢就走了出来啦，就说要停收商费啦，他还走多步添，就是要赶住这班人，私家医院都不准收，还有样东西说不准拿出细纸，就在这方面呢市民是收了货的暂时。 是 怎样去執行另外一回事啦，譬如究竟政府是不是真的可以行政干预一个私人企业的私家医院怎样收病人呢？是不是医生见死不救呢？是不是因为那是双非我就不收他呢？还有还有一样东西，不出细纸有没有违反人权违反基本法，那些大家不讲的了。现在就听到梁振英说，总之呢就不单止是人一床位，总之赶住你双非。那这样东西他做了的，即是我们都认为他一定会做的。但是关于3000蚊啊，这个15年免费教育啊，为啲劳工啦，你最关心劳工啦。如果唔系当年我哋唔会走去旺角开咪，喺茶楼开咪，我谂我哋都系第一个啦。咁 好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都冇人去做啦。我哋以后会做嘅，可能搵一次我哋旧地重游啊。不过走个茶楼拆咗，喂，仲有雀仔笼啦，先 系啊。 咁我想问下你，咁喺呢方面你会唔会继续去争取呢？你而家作为一个 会， 你都系鹌鹑嚟嘅喎。 系啊，我系一个小市民啊，小市民有小市民嘅自由噶。 嗱，我哋一翻嚟再倾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哇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操控好，车架又硬正，唔单止有电动天窗、六个安全气袋，呢、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同埋恒温冷气。讲到佢个外形仲犀利啊，攞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而家 Suzuki 仲提供零利息供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0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5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 Panasonic 全线 IDTV 敢做5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搵间 cafe 歇下先，坐满人嘅。咦，有个位、啊，小姐有冇人噶？ 套戏结局太正啦！ 咁多人一齐上网，咪大塞车？ 掂、啊，一啲都唔窒，未试过咁顺啊！ 咁犀利，你用咩台噶 ？WiFi 2个月免费啊！你用紧咩台都得， 正、 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 Link 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 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是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本台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由郑京汉和林毓华主持的《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节目，朝早首播。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接受访问。唐英年说，落败特首选举令他有所得着，他感谢太太和家人的支持，但亦都有失望。唐英年又承认讲嘢比较直。 参选特首，我都是一个服务市民心态，因为他一路都很教导我们呢，是要取于私的话呢，你就一定要有对社会有个回归。所以我一路都很用心地去用服务市民的心态来参与公职入政府。今次参选特首呢，我可以说呢，是我有得着，但是当然亦是失望。我有得着就是点咩呢？今次在参选特首的过程当中，可以话充满挑战同埋艰巨，有好多都系关于我自己生活上嘅缺失啦，包括我嘅僭建，令到咧市民对我嘅眼光睇法咧系有好大嘅负面影响。 中国宣布南海部分海域包括黄岩岛星期三中午开始进入两个半月的休渔期。菲律宾总统阿圭洛三世表示欢迎，说会要求菲律宾渔民不要到相关的海域捕鱼。当局说违规者将会被没收渔获甚至是渔船。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说，今次的休渔令是为了保护海洋生态和体现行政权的表现。 中方在南海颁布休渔的决定是一贯以来的做法，是中方在中方管辖的海域行使行政管辖权，是保护当地的海洋生物资源。 伍洪磊又说，中国是坚持以外交协商解决黄岩岛问题的决心未有改变，促请菲律宾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而不是采取令事态扩大和复杂化的举措。菲律宾总统阿圭洛三世对中国的决定表示欢迎，他说官员向他报告指黄岩岛海域的海洋生态已经受损，暂停捕鱼是可取的做法。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结束，并发表联合声明，同意是提升全方位合作伙伴的关系，增进政治的互信，深化经贸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国家主席胡锦涛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南韩总统李明博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三方是同意在北韩的问题上加强合作。不过日本传媒报道，中方拒绝日本要求安排胡锦涛和野田佳彦举行双边的会谈，外界相信中方不满野田在钓鱼台问题上言论过于强硬，和不满日本批准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叶比亚入境。希腊筹组联合政府仍然是陷入僵局，总统帕普利亚斯星期二会继续拉拢较为温和的左翼政党。面对希腊脱离欧元区的机会大增，欧元区国家财长相继要求希腊各个政党必须遵守欧盟的援助方案条款的紧缩措施，否则就不可以再取得援助贷款。 美股是全线低收，三个主要指数都跌大约1%。希腊筹组联合政府未有进展，甚至可能退出欧元区，加上忧虑到中国经济会进一步放缓，不利市场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695点，跌12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02点，跌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38点，跌15点。欧洲股市收市亦都系全线下跌，英国、德国同法国股市平均跌幅超过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有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有骤雨。而家录得嘅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已经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系一宗交通意外消息啊！咁啊，呈祥道向观塘方向近呢个明爱医院啊，有宗交通意外，龙尾排翻后边嘅蝴蝶谷道啊。另外跟进翻呢个坏车，早前呢个龙翔道向荃湾近大埔道嘅坏车咧，仍然未清理好噶，车龙去到大窝坪啊！塞紧车个位，唔该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啦吓。好啦，睇翻。出边嘅车龙先，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已经排翻去红十字会啦。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啊，城市花园咁香港仔隧道过去，加埋落湾仔咧，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西区方面啊，干诺到西天桥落中环龙尾都唔同咗啦，现时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噶，冇错啦。如果唐唐当时啊当选咧，哇，相信都唔同晒啦嘛，最少唔会好似 CY 而家咁啦。当选前同埋当选后啊，两个面噶。哎呀，点都好啦，希望堂堂你啊早日揾翻你嘅主场。哎呀，相信7月1日之后咧吓，好多市民都怀念你噶。哎，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噶。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就去到呢个学园街噶。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到欣怡花园。走去新界区睇睇咧，私隧出九龙啊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到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龙尾沙田马场啊吓，阿蛋妹啊，用文化大革命做题材嘅艺术展览啊，多唔多见呢吓？ 阿通，我知道你讲边个展览啦。嗱，由而家去到6月22号，平日朝早9:30去到晚6:30咧，喺荃湾有线电视大楼20楼9号室咧，有个田泰权摄影作品展啊。佢咧用咗好多特别嘅创作手法啦，虚幻景象加上咧公仔道具，整咗好多幅中国60年代嘅文革图片。嗱，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记得入场前拎本小册子，一边欣赏一边。了解系咧当中嘅意义同埋历史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老公，点解你识整温泉蛋俾我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 喂，最近有一部4轮驱动嘅7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1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3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2区变4区，4区变翻2区，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哦！ 而家购买3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30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创办面试青云路课程，是根据孩子的心理成长，针对各幼稚园和小学的入学需要而编写，不会只着重面试模式，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幼儿成长的修养和独立处事能力，同家长携手带领幼儿创造更大的学习空间。课程查询热线2626-9720。 DBC 同 Yahoo 团购又有优惠啦！想每日听大班开咪，又怕上唔到网 ？DBC 推出最新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机身轻巧，想喺边度听就喺边度听，送埋一对 Panasonic 耳筒，全套原价488蚊，而家只系288咋，优惠期做到5月17号，快啲上 Yahoo 团购抢货啦！ 老师，棵树苗咁细嘅？ 系啊，不过只要悉心照顾，细细嘅树苗都能够长成大树。 咦，嗰棵榕树有枯枝抌咗落嚟。 树木就好似人一样，有生老病死，亦会受环境影响。如果喺公众地方发现怀疑有问题嘅树木，可以打1823或透过网页 www.trees.gov.hk 通知有关部门。 1986年 ，Beyond 乐队黄家驹《绝密星带》曝光。 我系家驹，咁讲起组成 Beyond 乐队都差唔多已经有成3年几嘅时间啦。 我系阿荣，咁讲起呢个比赛咧，就系我哋 Beyond 第一次参加公开比赛嚟嘅。 喺我未加入 Beyond 之前咧，我都有同其他朋友夹过 band 嘅。 后来有一位新的吉他手叫陈善安就加入了我们 Beyond。 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同时创作了第一首的中文作品《永远等待》，而一波就跟着加入了。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下周4点到6点，海琪的天空，陈海琪。 我哋系凄凉嘅大佬，我哋俾人扫地出门真系无处容身。 始终有一日走工，我咪走咯。咁我祝佢哋好运。 压力咧好难承受，俾你批评嗰啲人唔系几高兴噶。 改革节目系咪非要唔使我做不可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特别嘉宾唐英年。 早晨，早晨啊！咁我都要讲下噶啦，我哋呢个复仇者联盟咧，喺未来嗰两个礼拜咧，黄毓民啊、周融啊、吴志森啊、蔡东豪啊、梁文道啊、李鹏飞啊，仲有就嚟放监嗰个叫做黄杨达啦， 呢个犀利，呢个皇上呢个啊， 都会陆续咧喺我哋呢个节目出现嘅。咁大家最紧要啊，如果你唔想听梁振英嘅，就可以听我哋嘅。佢听梁振英咧。而家有个观台就叫个雷霆881，就晴朗的一天出发，我帮麻麻高麦噶。你想听我呢、這个吓呢、啊這个新政府嘅官方消息咧，就一定要黐住雷霆881。啊，但你想听下啲唔同嘅意见咧，就梗系听我哋啦。 数码台而家直播室有两个阿伯，同埋有一个小市民啊，自称系小市民唐英年。 嗱、啊，不过与时并进啦，唐英年啊，我真系要俾你讲俾你听嗰个 Facebook， 因为冇办法，我哋都要即系与时并进 ，multimedia platform 嚟嘅。嗱，好多人都好鼓励你嘅，佢就话 Henry 咧，嗱啲写英文嘅 ，speaking from his heart， 即系话你由心出发。所以讲嘢咧，流露都好自然啊，好真挚啊，觉得你咧同平时喺啊，即系闪光灯之下咧，系完全一个唔同嘅人，做翻一个人。 嗯， 其实英文就系 down to earth 嘅， 就我本来就 好 踏实嘅， 但系咧，佢就话咧，其实你最好咧就系、是。去做反对派反对派意思呢就是监察政府。咁啦，另外呢亦都有听众话呢终于自己做返自己自然啦，好自然啦咁。咁跟住亦都有人话唐生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 嗯 啊、希望你努力加油为民请命。嗱，仲有好多都系鼓励你嘅。咁有一个就警告你嘅。喂唐呢个阿 Jack, 你老婆唐太真系好啦。你唔去选立法会 ,CY 会唔会拉呀唐太坐监㗎係呢咁你就惨啦咁就快啲加多啲油啦。 我当然会得希望呢唔大家唔好秋后算账啦。因为呢选举嘅嘢喺选举嘅时候大家都要做选举要做嘅工作。咁而家选完咗之后呢尘埃落定，我係上一次同后任特首呢见面嘅时候呢我都鼓励，即系我都鼓励佢，祝愿佢咧工作顺利啦、 嗯。 同时咧， 亦都希望我哋大家而家選舉過咗之後咧，大家都係一條心為港人服務嘅。 你只係祝佢好運。喂 ，Henry， 你問下你啊，你咁你而家有冇加入呢個香港營啊？ 我哋其實我一向咧服務市民，我都係一個香港心。所以我哋上次見面嘅時候咧，我都有講到。我有好多政策，譬如你话个3000蚊啊，又15年免费教育啊，又或者系17日劳工假期咧，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可行嘅，亦都系可承可负担。咁所以我就希望咧系可以佢认真考虑去摆落佢嘅施政报告。 所以好多听众对你有期望嘅，就系希望你做反对派咯，监察政府啦。 不需要一定做反对派先可以做到呢样嘢嘅。 不如你组织个影子政府啦，你组织个影子政府啊，咁我哋就可以监察住呢、這个啊呢、這个叫香港营。 我哋其实香港个社会真系好好嘅，因为我哋有新闻采访自由啦，我哋同时有言论集会自由，咁所以咧，对于政府嘅一举一动，全部咧都系有市民嘅监察，所以我自己系好开心啊！今日你哋数码广播电台咧系第一日开麦。第一日讲唔系广播，因为广播喺音乐嗰啲我听咗好耐噶啦， 已经俾人封杀啦，第一日已经俾人封杀。 但系咧，即系你话可以开咩咧？就讨论时事咧，多啲啲节目，多啲啲监察，多啲市民发声，多啲渠道表达咧，我觉得都系对政府咧系有正面嘅帮助嘅。 系你一参选之后咧，你就话咧系会用一个另一个身份咧系服务市民，可唔可以具体同你讲个身份系咩身份咧？ 真系 咩角色咧？ 而家林伯嘅提早走入主题，其实系咪应该临尾先讲啊？不过而家讲啦， 气郁啊！ 好多听众同埋好多新闻界朋友咧，都系好关心。嗱，你又嚟啱选咗完咗啦，咁你又去咗散心啦，跟住啱又去睇呢、這个，恭喜你先啦！你系千金啊，大学毕业啦， 系 啊，咁啱啱翻嚟，好多人都问。好似正话都讲啦，好多听众或者市民咧嘅期望啊，唐英年咧继续喺重政嘅，就好多人都期望你啦，走去做呢个参选立法会，甚至乎咧组党啊，好多人都对你有期望。咁你一嗱问你啦，你选唔选立法会啦？ 我唔选立法会， 唔系你唔选啊？呢届唔选啦，你话 N 届唔选先？嗱 ，N 届咧又系嗱好多定义嘅，而家有选呢届选唔选 ？N 届选唔选？嗱 ，N 届咧，我哋以前咧，即系大家都认为咧 ，N 咧就无限大嘅，即系永远唔选。自从阿梁振英出现咗之后咧 ，N 就等于咧 可以重定嘅， 可以再定的。咁 但系数学上 N 系某个数字咁解嘅啫 嘛。你话永远唔选咧？ 嗱，阿林伯噶啦，佢话数学上即系某一个数字嘅，又唔系无限大咁嘅。 系啊， 即系嗰个证明佢咧个答案系 N 届都唔选，而呢个 N 咧就同阿梁振英嘅 N 系一样嘅。 似 N 不同比 N， 不过佢个挺都挺咗成十几年。 我其实唔系嘅，咁我意思话我唔选咧，因为我喺3月25号嗰时候，我话我会继续服务市民，喺不同岗位继续服务市民。其实我刚才我嗰时讲咧，就系、是、其实好多社会人士都系咁样样嘅，好多不同嘅街。不同的岗位啊，不同形式啊，去服务市民。但我自己咧就希望咧，大家可以俾多少少空间俾我先，因为我而家呢个时候咧，我又要处理屋企僭建嗰单嘢咧，我哋希望尽快开工可以还原啦。另外咧，我亦都喺呢一段时间咧，我都系想多少时间可以轻松一下，休息一下，令到我系可以再。真系思考，我透过啲咩渠道去服务市民系最积极嘅。 嗯，不过我觉得有好可惜嘅，因为今年又话香港系一个叫做系创意嘅一年啦。就系创意咧，系应该由你去带领嘅好啊！真系啊， 我哋香港做创意产业咧，其实真系有好大嘅发展空间。我喺做西九管理局主席嘅时候咧，我相信咧，我哋整个团队大家都。好 好認識我哋呢一個好有發展嘅潛力，而係點樣可以盡量將佢發揮出嚟。喺個政喺我無論做政府或者之前咧，我都認識好多做創意產業嘅朋友，大家好好有諗頭，所以整個無論係文化藝術啦，或者係創意產業啦，或者係多媒體啊咁。各方各面咧系可以百花齐放，令到整个行业咧系好灿烂嘅。所以就对于将来个文化局嘅局长同埋佢个团队，我觉得市民系有期望的。 系讲起文化局就兴啦，不如听下啲广告先啦，听我啲米饭班主先。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哇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操控好，车架又硬正，唔单止有电动天窗、六个安全气袋，呢、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同埋恒温冷气。讲到佢个外形，仲犀利啊！攞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而家 Suzuki 仲提供零利息供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0。九一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 ！Annie 音乐剧35年来感动5000万观众，英国影视明星 Sue Pollard、David McAllister 联同国际班底来港演出，首首经典名曲 Annie 5月31号起香港演艺学院公演，反应热烈，隆重加场，即打3128888或者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住得开心自然嗨啦！有专业可靠的利家阁，帮你找回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5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 敢做5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我哋直播室仍然有我哋嘅老友记唐英年嘅老友记咧，可能而家先至开心机听咧，就以为我同阿唐英年咧就认亲认戚。不过唔紧要，佢而家唔系特首嘅，特首咧就话我高攀佢啦。老友记原因咧，佢就真系风波啊！老友记，佢亦都系风波中人，佢走咗嚟选特首，搞出个轩然大波。嗱，你真系几大镬嘅！你真系咧，你咁样选特首，今次咧真系本来系阴点嘅，本来顺风顺水咧就做特首嘅，点知杀出个程咬金啊！本来有个 N 届都唔选嘅梁振英咧，就走咗出嚟杀到你咧，片甲不留。不过你今次都累街坊累朋友噶啦，嗱支持你嘅人咧啊，就冇乜边个有好嘅下场。啊，如果唔系搞出串剑咧，就搞官非啊，连你外家都累埋。喂，你屋企掘个窿又串建就算啦，而家连阿嫂阿 Lisa 屋企间厂工厂大厦大佬啊，我就觉得好好笑嘅。嗱，都系我申报利益先啊，我又系被迫害嘅，我所谓有串建嘅人啦，我亦都唔介意讲啊。真系而家串建变成政治迫害嘅，点解咧？成个工厂区间间工厂大厦天台有间铁皮屋噶啦，而家就烧到阿 Lisa 度啦。 喂，以前 阿唐太度啦， 冇危险嘅系 唔系最好笑咧？而家影啲相出嚟咧， 系 全部间间工厂大厦都有铁皮屋，点解系要拆阿唐太嗰间咧？就因为佢有个老公唔生性。点解唔生性咧？第一就好衰，唔衰就从政啦，就选特首啦。第二样嘢，选特首就衰啦，选唔到啊嘛，不选到都要拆，俾佢做公职咩？ 系 嗱，好啦，周一岳仲好笑，今日大家攞张报纸出嚟睇，影佢住嗰座大厦，间间屋都个骑楼都封咗嘅， 系咯， 咁啊，净系要拆佢嗰间嘅， 好奇怪真系， 呢啲就叫政治迫害。嗱，呢啲唔好讲啦。 咁同埋呢个前业主嘅事啊嘛，唔系佢特登去做噶嘛。 我都系啊，我而家好60年嘅，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到而家。唐英年，你真系雷街坊，你惊唔惊？嗱，秋后算账，你仲有条手尾要跟。嗱，听下翻。 唐英年呢封喺5月1号写俾选委嘅致谢信咧，主要嘅内容系咁噶。 佢虽然行政长官选举已经事过境迁，但系对于点样写呢一封嘅感谢信，一直都难以落笔，所以拖延到而家。咁喺信里边嘅话，喺选举当中提出嘅政纲，虽然已经成为特首选举嘅历史文献，但系唐英年相信，只要符合香港市民嘅利益同埋需要，日后一定有付诸实行嘅机会。而佢亦都赞扬佢嘅选举团队，佢话佢哋都系难得嘅人才，日后咧必定会喺社会不同岗位上面继续可以服务香港市民。咁至于唐英年所捍卫嘅香港核心价值，佢认为更加系市民所认同嘅香港基石。咁呢啲价值系唔会轻易就被磨蚀嘅。佢继续话，经历过今次选举，佢对自己嘅不足有更深刻嘅反省，对香港社会面对嘅困局有更确切嘅了解，而对选举工程所需要嘅谋略亦都有更透彻嘅体会啦。咁佢对选委话，阁下俾佢嘅宝贵意见、坦率嘅鞭策同埋至诚嘅鼓励，特别系喺投票时俾佢嘅最后嘅支持，佢都系非常之感谢噶。咁佢话，他们的选委为香港特首选举和政制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历史必定会给予公正的评价。他深信选委必定亦都会和全港市民同心携手推动政制改革，令香港的前景更加璀璨，社会根基更加稳固，政府施政亦都更符合民意。最后唐英年就向选委说，是衷心感谢，今日如此，永远如此。 唐英年你就写了封感谢信给选委啦，就好像是给了所有1200个、但其实里面只有200个支持你的。 285 个。他有105个，我们是285个，对不起。不过200个就是唐英这人来的。本来唐英计过呢，你提名有400票的。但是呢到选的时候呢，我帮你计个数啦，就走了200个。 是。 那80个咩人呢，就有民主派啦。有啲所謂良心一票啦，即係本來唔係提名你嘅人咧，去到尾都支持你啦。咁就留翻落嚟嗰200個而家陰功啦，同埋你嗰啲所謂團隊咧，而家個個咧就驚到危危乎，就驚你秋後算帳啊！你真係好大，你真係你其實喂，你真係唔出嚟唔得喎！你真係要組織個影子政府，第一樣嘢咧就要保護翻呢啲所謂。你啲老友记追随者，如果唔系个个俾人抽后算账咧，就好惨噶。 我嘅当然系唔希望佢哋会俾人抽后算账。我觉得选举嘅嘢选咗之后，大家都系上下一心为香港市民做事。选嘅时候系咁，选到之后系咁，落选之后咧，我仍然系会抱住呢个心嘅。其实我整个选举团队咧，我真系好感谢佢哋，我亦都觉得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团队嚟嘅，因为我哋整个团队咧，大家都系不但止上下一心，大家咧都系好认同我哋香港核心价值，咁所以咧我哋一齐去组呢个团队，咁喺呢个团队咧好多系即系我嘅支持者之外咧，好多都系我多年嚟嘅朋友。我就落选咧，我系接受咗呢个选举嘅结果，但系咧，我亦都好希望啊，就系我哋喺执法啊，或者系喺其他方面咧，唔好去政治迫害佢哋，因为我睇见无论系大班处理嘅你僭建嘅事件，或者我外家佢几廿年嘅厂之前搭落嗰啲铁皮屋，又或者系我屋企嘅僭建要有屋宇署嘅调查，即系多各式各样嘅嘢咧，俾人哋依家个观感系唔好嘅，即系俾人哋觉得咧，呀秋后算账系做紧，咁所以就我自己好希望咧，就喺呢一方面咧，喺法律面前系人人平等，一视同仁，咁所以我好希望咧，无论系余下任期，现届政府也好，或者新政府也好咧，唔好俾香港人睇到，唔好俾香港人觉得呢个观感就有秋后算账。 但我哋都好担心你嘅，因为你咧曾经选举其中咧，即系喺辩护里边第二次嘅论坛嗰度咧，你就 所谓泄漏行政会议机密。嗱、嗯，咁啊，你又走去 ICC， 人哋梁振英又走咗去 ICC、嗯。但梁振英走去 ICC 嗰阵时咧，同你走去 ICC 嗰阵时咧，两个都系鹌鹑，可以咁讲，即系候选人。但系问题系而家梁振英就做咗特首啦，嗱、 嗯， 佢又走去报 ICC 啦 ，ICC 咧就由向佢负责嘅。 嗯， 你咧唔系噶，呢、這个梁振英好犀利噶。你睇罗范招芬啦，无端端操入立法会坐咗喺度，喂，佢话佢系政府官员吓。喂，真系冇人信噶。喂，乜都得噶。 我请佢坐公众席噶嘛，佢 行政会议成员啊，坐喺公众席啊。佢咧就直接走入去同阿谭志源咬耳仔，嗱，好鬼核突嘅呢班友啊！即系我都系嗰句噶啦，未登天子位，先自杀人刀。咁登咗天子位又咩咧？嗱，我哋喺呢个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就听下当日唐英年泄漏咗咩机密，大家都知噶，涉及言论自由。其实两样嘢都涉及言论自由同埋香港市民嘅表达自由嘅。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由郑京汉和林毓华主持的《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节目，朝早在本台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首播。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接受访问，对落败特首选举，他说有所得着，又感谢太太和家人的支持，但亦都有所失望。 参选特首，我都是一个服务市民心态，因为他一路都很教导我们，是要取于私的话，你就一定要有对社会有个回馈。 嗯， 那所以我一路都很用心地去用服务市民的心态来参与公职入政府。今次参选特首呢，我可以话呢，係我有得着，但係当然亦係失望。我有得着就係啲咩呢？今次喺参选特首嘅过程当中，可以话充满挑战同埋艰巨。有好多都係关于我自己生活上嘅缺失啦，包括我嘅僭建，令到呢市民对我嘅眼光睇法呢係有好大嘅负面影响。 嗯， 咁对被问及系咪属于香港型，唐英年就话对香港系一条心。 一向咧服务市民，我都系一个香港心。我有好多政策，譬如咧我个3000蚊啊，又15年免费教育啊，又或者系17日劳工假期咧，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可行嘅。亦都系可成可负担，唔需要一定做反对派先可以做到呢样嘢嘅。全部啊都系有市民嘅监察，我自己系好开心。今日你哋数码广播电台系第一日开咪，第一日讲唔系广播，因为广播可以音乐嗰啲我听咗好耐噶啦。多啲啲节目，多啲啲监察，多啲市民发声，多啲渠道表达呢，我觉得都系对政府呢系有正面嘅帮助嘅。我唔选立法会。 唔系你唔选啦，呢届唔选啦，因为 N 届唔选先。N 就等于呢 可以重定嘅。 咁港股开市冇耐，咁系下跌㗎。恒生指数低开32点，走势呢之后持续向下㗎。咁恒指最新呢系做緊19674点，跌60点。国企指数就跌紧72点，报9914点。中国宣布南海部分嘅海域，包括咗黄岩岛，星期三中午开始进入2.5个月嘅休渔期。菲律宾总统阿辉洛三世表示欢迎，话会要求菲律宾渔民唔好到相关嘅海域捕鱼。咁当局话违规者将被没收渔获，甚至系渔船。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说，今次的休渔令是为了保护海洋生态和体现行政权的表现。 中方在南海颁布休渔的决定是一贯以来的做法，是中方在中方管辖的海域行使行政管辖权，是保护当地的海洋生物资源。 菲律宾总统阿辉洛三世对中国的决定表示欢迎，他说官员向他报告指黄岩岛海域的海洋生态已经是受损，暂停捕鱼是可取的做法。希腊筹组联合政府仍然是陷入僵局，总统 帕普利亚斯星期二会继续是拉拢较为温和的左翼政党。面对着希腊脱离欧元区的机会大增，欧元区国家的财长相继要求希腊各个政党必须遵守欧盟的援助方案条款，否则不可以再取得援助贷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有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有骤雨。而家录得的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过去一个钟头经视拍录得的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属于低。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去到早上嘅9:34啊吓，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望翻港岛区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排翻到维园落桥位。咁至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嘅落湾仔唔错啊，暂时啊回复翻正常嗰只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呢个顺德中心。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加咗啲噶啦，现去到爱民村噶，系啦，我哋都好关心一条心嘅糖糖将来嘅去向啊！嗱，要决定噶啦吓，夏天之前啊要决定啦，冇错啦，过咗7月1日啊，好快秋天噶啦，到时又唔知会唔会秋后算账啊？吓、啊、唔会，唉、哎、就假啦，真系唔敢讲啊！当时嗰位主角啊，佢话 N 年都唔选啦，最后咪又选埋，系咪？诶、哎，九龙区方面啊，加士居道过海呢边啊冇算账，放心啊，系忍让下啫吓。龙尾排翻去骏发花园，咁另外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车多少少噶，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龙尾模糊街，而东隧过香港方向咧，收费广场亦都比较车多少少嘅。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吓。啊，大眼妹啊，啊而家嗰啲霓虹招牌啦，同埋呢个灯箱广告咧，比以前真系多咗好多花款啊 吓。系啊，通国内咧有位艺术家直头觉得每栋大厦咧都识得闪闪发光咁好靓啊，因为咧佢喺上海同北京呢啲大城市咧，专拣夜晚影低啲闪闪发光嘅大厦，一光一黑造成强烈嘅对比，就咁睇咧，就好似一座座晶莹通透嘅水晶大厦咁，非常之靓啊！嗱，如果大家咧想睇多啲靓嘢，记得由而家去到6月2日上昼11点去到夜晚7点咧，喺中环阿巴甸街24至26号地下参观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照顾爹哋妈咪，出心出力，仲要出埋机啊！长者安居协会平安手机服务24小时接通呼唤及关怀服务中心，佢哋扎根香港15年，绝对同声同气，更同医管局、天文台合作，传送电子病历去急症室，仲可以按你嘅需要收埋天气提示添。5月底前登记平安手机服务，送你如人生100元现金券，投500位多送100元添，即刻打23388312或者到各大 123 门市出翻部啦。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1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30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2区变4区，4区变翻2区，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啊。 而家购买30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30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如果我揸车之前冇食毒品，就唔会有咁嘅后果啦。吸食毒品之后揸车，完全集中唔到精神，对眼蒙叉叉，手脚又唔协调，左右都分唔清，冇晒判断能力，超晒速都唔知道，我根本就控制唔到架车。 毒后驾驶可能是你最后一程。 我哋系凄凉嘅大佬，我哋俾人扫地出门真系无处容身。 始终有一日走工，我咪走咯。咁我祝佢哋好运。 压力咧好难承受，俾你批评嗰啲人唔系几高兴噶。 有一个节目系咪非要唔使我做不可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京翰、林毓华，特别嘉宾唐英年。 9:38，早晨，早晨，大家仍然系听紧 DBC 第一二台联播嘅《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晚。嗱，咁我喺未来陆续呢两个礼拜咧，复仇者联盟咧，呢个老友记啊，帮我哋改个名改得几好啊。咁咧，我哋就会陆续咧，呢老友记咧都会咧。在我哋呢个节目时间就出现嘅，咁大家拭目以待。不过今日最紧要咧就是唐英年喺我哋身边，好多人都好担心唐英年今次大镬啦，选唔到，秋后算账。尤其是咧有单嘢咧就好大镬嘅，你俾人咧就话你咧泄漏行政会议机密，仲有一样嘢咧，有人甚至乎认为你就系因为咧披露咗呢两个机密咧，就中央咧。就改变咗主意啦，认为你靠唔住啊，所以就唔俾你做特首。咁有人咧甚至乎认为系整蛊你添，边个咁鬼衰教你讲埋啲咁嘅嘢咧？嗱，我哋咧就听翻当日，究竟你系咪乱噏啊，抑或系噏不出就噏啊？你话真系应该噏就噏咧？ 当年政府续商业电台个牌嗰时候，你提出个缩短商台嘅牌，照时间用行政手段去打击言论自由，呢种手法系好得人惊嘅。你叫香港人点会信你呢？讨论应否硬推23条嘅时候，你有冇讲过香港始终有一次要出动防暴队同埋催泪弹嚟对付示威人士？有定冇？ 我绝对冇讲过。 冇讲过就冇讲过，但你就话有讲过啦。嗱我同阿林毓华都系当事人啦。嗱，你话至于商台续牌嗰单嘢咧，当年嗱，迟啲咧，我哋今日唔好讨论啦。迟啲话梁文道啊，梁文道当年咧就一台嘅台长，蔡东豪咧就当年商台嘅COO 营运总裁，我哋都系全部四个人都系当事人。咁仲有黄毓民啦，唔使讲啦。咁当年的而且确咧，喺商台嗰个时候咧，系真系咧好惊嘅，大家都。咁所以嗰阵时我自动放假嘅。嗱，嗰次系第一次封麦，我系放假嘅，就避下风头，希望咧唔好开口及着你，因为我哋呢把口系臭嘅，又唔识节制嘅，唔识得咩话到口中留几分啦、几寸啊嗰啲。咁所以咧，佢就自动放假，有薪假期噶。商台俾我放假就避风头，咁等续嗰排先。咁当年的确的， 但 系当时 候你好似喺幕后都有啲划船噶， 冇机密咁我就放假咯。咁就好简单。当年真系好担心个牌咧续唔到12年，续3年呢个系事实嚟嘅。即系当年嗰个客观形势系咁。至于梁振英有冇讲过咧，因为我就唔知嘅。咁唐英年就当年系局长，佢就系呢个科技工商局局长咧，就管电台嘅。嗱，咁唐英年喺选举嘅时候咧，就爆咗两单嘢。咁有人咧，甚至乎话咧，因为咁咧，就冇特首做啦。亦都咧，而家好多人担心你夜官飞。嗱，俾你喺呢度，我谂好多人都好关心。究竟你系咪仍然坚持你冇车大炮，或者梁振英车大炮咧？是但一个车大炮嘅。 我系冇车大炮，我系凭良心出发去讲嘅，因为我当然喺政府咁多年。我一路都是好谨守我哋保密嘅要求，就从来冇喺一个公众场合或者系对其他人去讲政府我唔应该讲嘅泄密嘅嘢。但系咧，我点解决定喺个辩论度咁样讲咧？因为我自己咧系认为公众利益，即系个公众嘅知情权咧，系凌驾咗系个保密嘅制度。因为当时梁振英先生的而且确佢系有机会咧系当选成为特首嘅，咁所以我觉得公众应该认识梁振英先生嘅人。嗱，就两件事嚟讲咧，商台个续牌，因为当时我系工商及科技局局长，咁我系坚持咧系12年，所以结果我系成功争取到过到行会，亦都续牌咗12年。我觉得所以当时梁振英先生，如果既然佢喺行会讲过，但系结果系得唔到支持嘅，咁呢个系可以解释嘅。 啊，另外呢就喺关于硬推23条嗰次呢，佢只係佢嗰个comment， 佢只係一个观点嚟嘅啫。就对于实际嘅讨论呢，係我哋冇去讨论。咁所以呢其实亦都唔係话一件乜嘢好大不了嘅事。 其实我都系觉得冇问题嘅，因为点解咧？如果我系梁振英或者我系一个市民都好啦，如果香港发生动乱嘅时候，养兵千日用咗一招，梗系要动用防暴队噶啦，防暴队梗系配备咗催泪弹噶啦，因为当年又讲到啊血洗中环啊，咁其实讲咗点解唔认咧？反而呢样嘢令到我感觉到咧扑朔迷离。 同埋我哋認識嘅行政會，如果係特首嘅係顧問咧，應該係顧問就喺個情況之下咧，係各種可能性都會提出嘅，包括可能話係咪用解放軍可能去入去維持。 有人講過解放軍㗎，不過嗰個就好似話係葉劉淑儀。我最近又聽到一個謠言㗎，就未經證實嘅，講清楚先。有人甚至乎話咧，當日唐英年講呢樣兩樣嘢咧，嗱呢個都係有參與嘅人啦嚇。佢就话佢认为唐英年系正确嘅，冇车大炮，甚至乎讲多一样添。佢话其实唐英年都冇讲噶啦，就系当年咧，梁振英曾经提议过喺现有嘅法律基础之下，即系喺法律容许之下咧，尽量去限制言论自由嘅。 吓， 唔系咁喺法律基础之下，咁我又唔担心嘅。你未有23条，你唔担心？嗱，不过你咁讲，佢又梗系唔认噶啦，照例不认噶啦，我哋都唔需要证实啦。但我觉得呢有咩咁大不了啦？咁即系唐英年，你唔惊？ 我 讲得出，做得到。 我为我嘅言论咧，我系愿意负责承担一切嘅责任。 嗯， 咁咪最好啦。嗱，咁你后唔后悔咧？因为有人话就系因为你多口讲起两样嘢，所以连特首都冇得做。 我唔后悔啊！我觉得公众嘅知情权咧系重要嘅， 知情权重要，保密系重要。咦，咁嚟睇嚟咧，唐生你有机会咧，同埋你系可以即系可能会唔会真系谂紧做个传媒大亨咧？真系 唔使啦，得闲你都开下咪得噶啦。啊，我哋得闲会揾下佢。 传媒人呢样嘢好重要啊嘛，就系公众利益同埋保密，对于个消息来嘅保密吓。 喺选举嘅过程当中咧，我讲过多次嘅香港核心价值 系 当中咧，言论表达自由咧，固然之系我哋最珍惜嘅其中一项。 嗯， 其他嘅当然有其他譬如法治啊各方面咧。但是呢我觉得我哋呢个言论及表达自由呢，就係透过传媒，透过论坛，透过好多人佢自然呢係可以有发声嘅渠道同埋机会。 所以最紧要都有言论自由。如果我哋唔保障言论自由呢，呢个政府呢就冇人去监察㗎啦。 係。 嗱，我哋听完嗰个返嚟呢，电话係 1872111, 嗱我哋可以接听呢听众嘅电话，等啲听众呢可以同阿唐兄弟交流一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住得开心自然嗨啦！有专业可靠嘅利家阁，帮你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哇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操控好，车架又硬正，唔单止有电动天窗、六个安全气袋，呢、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同埋恒温冷气。讲到佢嘅外形，仲犀利啊！攞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的公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91去 Suzuki 湾仔陈店。出车啦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五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 敢做五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半夜三更，做咩便利店咁多人嘅？ 唔好嘈住啦，呢球波入埋搞掂啊！ 用手机睇波咁好 咩啊？免费噶，你唔知咩 ？WiFi 两个月免费啊！ 用紧咩台都得啊？ 系啊 ，WiFi 上网睇波真系好顺噶，未试过咁快啊！ 哇，真系劲到冇朋友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我哋系凄凉嘅大佬，我哋俾人扫地出门真系无处容身。 始终有一日走工，我咪走咯。咁我祝佢哋好运。 压力咧好难承受，俾你批评嗰啲人唔系几高兴噶。 改革节目是不是非要不用我做不可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特别嘉宾唐英年。 艺人被人批评都不开心噶啦，不过而家听下我哋啲听众电话，究竟系咪批评啊 Henry 咧？ 可能赞咧。 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阿陈生嘅，早晨， 早晨，陈先生， 各位， 早晨啊，陈生你好， 诶，早晨三位好，系喂， 系你讲啊，啊，俾你讲， 喂，希望阿唐生即系努力啲咯，做嘢， 好， 即系我支持你嘅，即系其实你今次输都系。即系唔系输啲乜嘢咯？即系人哋赢你都系即系用嗰啲方法赢到你啫。我觉得就 系、嗯、多谢你， 多谢你啊！ 我系会阿陈生，我系会继续用心服务市民嘅， 系咪？我都想你选下立法会嘅，即系你做咗呢个公职咁多年，即系其实呢个选举，即系呢个选举都系好事嚟嘅，即系呢个即系真系一人一票。 你住喺边个区噶？ 吓、啊， 你住喺边个区？ 我自己呢个九龙东嘅， 你选唔选佢啊？如果出嚟选， 唔系佢嚟我都选佢嘅， 好， 喂，多谢电话， 多谢你啊，陈生。 其实咧就非战之罪嘅，因为点解咧？最紧要嗰选举咧，就一人一票，讲大搞嗰个咧，投票咧喺网上边，同埋真系投票有廿几万人参与咧，唐英年咧输系输咗1%，啊，即系所以我话呢个非战之罪嚟嘅。啊，而家电话旁边有听众吴小姐嘅，早晨。 系早晨啊，大班 你好， 唐生 早晨，吴小姐 早晨，早晨你好，我希望阿唐生咧就唔好放弃从政啊，一定唔好灰心，要继续落去帮我哋市民、啊。 佢零七年仲有机会噶， 初初咧我都系帮阿梁振英嗰边啊，因为即系初初即系阿唐生确系有啲负面嘅新闻出咗嚟，咁、但系收尾咧到由嗰两次辩论开始咧，我就越嚟越睇到阿唐生嘅人咧系诚实可靠好多，咁啊梁振英咧个城府好深啊，佢就算而家做好多好似好关心民生嘅问题啊，懒系好好殷实，好殷实，好踏实咁做嘢咁，我觉得呢啲。我恐怕都是表面咯，我不知道他背后将来个狼的样子出咗嚟会是点，所以我希望阿唐生咧真系要留翻低喺政坛。咁如果他嚟九龙西选咧，我就我喺九龙西嘅，我一定会选他 两个区啊，九龙东西 都有 九龙 西。多谢阿吴小姐你嘅鼓励。我 系 啊，即系正如我刚才所讲咧，我一路服务市民咧，个呢个心咧都系喺度嘅。对于将来。政府嘅运作，我当然咧就希望我喺选举嘅时候咧，我提啲一啲政策，好似譬如俾老人家个3000蚊啊，又或者15年免费教育啊，一类咁嘅政策咧，我都能够可以落实得到，因为咧我觉得要服务市民最紧要就系有个心，同埋有个共同目标咯。 同埋即係要坦誠啲囉，即係起碼唐生呢，我哋可以相信佢嘅為人，但係呢一啲唔能夠信任佢背後有啲乜嘢城府嘅人呢，就好得人驚囉。 不過呢就吳小姐你唔使驚，我哋有好多好多呢監察政府嘅，不但止係 所有嘅傳媒 啊，其實所有嘅傳媒啊，其實吳小姐包括你自己都是監察政府的一员来的。你的意见呢是同样重要的。 哦，多谢你。 吴小姐你现在用什么听我们 DBC 的 用什么咪那些数码。 收音机。多谢你啊，继续支持我们。如果旁边有位听众杨生在这里听了很久。 杨生你好。 早晨。 喂 、你好。 喂你阿姐伯林 头 啊。 早晨先生。 好听。好 杨生早晨你好。 系Henry 你好，你好，你好。 早晨， 喂，系啊，早晨，早晨，早晨。喂，其实讲真啦，Henry 讲真，即系上次输咧，即系唔好话噶啦。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个人认为咋吓，你可能真系输喺民意嘅啫。你谂下，其实支持你嗰啲，个个都唔系大商家、大有钱佬，喂，嗰啲真系 票房毒药， 系啦，唉，咁咪所以咪吓，所以你咪。 但系杨生，杨生，你句说话咧，即系。 我觉得有少少唔公道，我想平反一下，因为我啲支持者咧， 平反 系，我相信咧唔系净系商界嘅，我相支持者咧其实有好多嘅各啊专业人士啊或者各阶层啊都有支持嘅。 同埋从你个竞争诶嗰、那个竞选嘅费用睇到咧，原来你嘅大额嘅系 20万多，最多二十万， 反而咧阿斯威系多好多啊。 因为我喺接受捐款嘅时候咧，嗰、时咧当时我自己咧系定咗一个上限嘅，即系话咧我哋唔想咧好似。我有啲朋友佢话佢想捐多啲嘅，但系我话多好多谢你嘅好意，但系我希我咧就自己系唔想咧多过20万咯。 阿吴生啊，嗱喺个选举完咗咧，阿杨生喺选举完咗之后咧，嗰、个经费嗰度你睇到嘅，唐英年咧后边当然呢个冇得洗脱噶啦，佢系好多商界嗰啲大妈晒支持佢嘅，但系你睇翻阿梁振英咧。佢个捐款咧系全部大额捐款嘅，100万、200万、50万咁样捐嘅，而呢啲冚唪都系商界嘅人嚟嘅。咁、所以睇到咧，支持唐英年都系商界，呢、這个就佢点讲都系商界噶啦。OK， 但系起码咧系好多商界系集腋成裘啦，可以讲夹钱落去请观音支持佢。但系睇到梁振英咧系。一少数嘅商界嘅人咧，系包底嘅、即系一个有成800万咧，系12个人捐出嚟嘅，好似如果记忆所及，咁你就知道咧，嗰、个利益侧重喺边度嘅，呢、个好好令人 系啊！你明唔明啊？嗰个问题个关键咧就系咧，因为咧支持阿唐生咧， 四大地产商 系啊，呢个好 icon 地产霸权 系啊， 呢、个唔使讲啊，呢、个原罪嚟嘅。今时今日香港社会咧，就真系咧有个阶级斗争嘅。好啦，多谢电话，继续收听我哋。 喂，我仲有啲嘢想讲。 好啊，快啲讲。 好，喂，嗱，阿唐生，我咧有个建议俾你。 系乜嘢咧？ 你个唐宫咧，你唔好拆咗佢，因为咧，我觉得咧，你可以成为一个景点。 咁拆咪俾人拉啊！ 你成日申请做呢、這个好似嗰啲遗物古迹咁样。 整一个叫做 帮到你， 整一个叫寸建博物馆。 啊，多谢你游生一个好有创意嘅建议啊！ 好，电话旁边正在陆生嘅， 陆生你好，陆生， 早晨大家，大班， 你好， 陆生你哋好， 早晨，陆生， 都睇个节目好耐啊，大班， 多谢你啊， 长友啊， 陆生，你要企定嚟讲啫，你嗰个网络咧系震下震下嘅声音。 你个电话唔得啊！电话唔好意思啊，系个电话唔掂。 系啊， 我啱想问下佢帮衬边间，佢帮衬边间，我唔帮衬。我哋话下位听众先嗱，唐英年好多人鼓励你嘅，即系你睇下，即系你话输又好，赢又好啦。嗱，今次你又吸取咗教训啦，修身就 系 以后都知道 系 啊，即系做人咧，即系有啲纪律 我会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谨。 自家就唔使教你噶，你屋企人咁团结，所 以 都喺 嗰个系成个竞选过程。我有一样咧系觉得好奇怪，就系点解当初你唔去系因为你人民系咧好容易系个记忆其实唔深刻嘅，系咪你应该一早应该讲多啲咧？你喺参政喺政府嘅时候或者做议员的时候，曾经有啲乜嘢嘅 系？你真系食古不化，你仲系做传媒做咗几廿年，喂，好嘢边有同你报嘅？ 唔系，咁佢都要讲， 讲有咩用？你都喂讲都冇人报嘅，啲人中意听阿掘窿啊， 系嘛？ 中意听阿 点解我哋梗系知道咧？系啊，佢哋可以有市场噶， 有市场嘅咁啊！电话旁边，不过我哋未开麦啊。电话旁边有听众黎太嘅，早晨。 系早晨啊，大家你好，林 太你好，你好， 你 好， 早晨啊，黎太你好。 我想鼓励下阿唐生咧，胜败乃兵家常事，咁就唔好因为今次竞选失败而放弃服务我哋市民嘅心。咁希望阿唐生可以继续从政啦，即系继续为我哋啲市民发声，帮我哋嘅。 阿黎太，多谢你嘅鼓励，我系服务市民呢个心咧，我系冇变过。 系好好好， 我系会继续嘅。 阿黎太住喺边个区啊？黎太。 是 你住在哪个区啊？ 我住在大埔区的。 即是新界东了。 新界东了。 即是他去选你又投一票了。 选唐生来选我就选唐生。 你有几多票啊?Henry, 啊咁一九东九西加埋新 西 新 东。 是啊是啊。 你哪里选都选到的啦。我呼吁有没有第二个区选人打话来啦。多谢你啊，你用什么收音机听啊？你今天用什么机听啊？ 拜拜。 拜拜。想问下个用咩机听就唔得啦。如果咧有心机嘅，大部分地区都听到噶啦。而家除咗新界 即係呢個屯門咧大啦，粉嶺仲未收到，之外月尾希望收到噶啦。如果唔係咧，我哋有 apps 啦，上網啦。如果你係撈嘅定户咧，啊五七一台啦，啊去到五七七啦，仲有個叫做 iTwo 嘅，啊都可以聽到我哋呢個 DBC 電台嘅節目嘅。 不過你記得提人，即係喺iPhone 啊，或者系 Android 嗰度咧，系可以有个 app 嚟听嘅， 免费下载啊！ 所以呢个老友真系支持啊！不过你啲车咧，靓车，如果系唔系靓车，即刻换咗心机佢啦。而家啲靓车系 integrated 嘅吓，即系成个表现。不过如果日本车咧，如果你有部啲 Alpha 嗰啲 van 咧，我送部心机俾你啦，可以将你嗰个荧幕变咗做数码嘅。 嗯。 日本车得，欧洲车唔得，因为欧洲车佢同个电脑仲未成，仲做紧喺台湾。 系啊，我有部 Alpha。 得啦，我帮你搞掂佢。 有个荧幕，而家冇咩用嘅。 而家你唔做官，帮你搞掂。以前我送部收音机俾佢， 全部退翻俾你。 全部退翻啦，音收音机都唔可以送俾人啊，真系。 咪出街买咯。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嗱，台年仲有几廿秒嘅啫，你同啲听众讲几句真系肺腑之言，唔系废话。废话留翻特首讲 ，好多谢阿大班，同埋多谢阿 香港航空 今日有个机会俾我同市民咧沟通一下，我好啊，好珍惜呢啲表达嘅机会，我亦都啊好希望将来咧喺不同渠道咧仍然系可以继续嘅。多谢。